染。21宗个案入边，16宗喺隔离观察嘅密切接触者嘅排查中发现，3宗喺社区筛查中发现，1宗喺重点行业从业员例行检测中发现，另1宗喺重点人员筛查中发现。天气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80点，跌128点，总成交2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2351点，跌42点。报奉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1蚊，跌1毫。阿里巴巴99.45元，跌2.65元。腾讯325.8元，跌6.2元。美团185.2元，跌6.5元。南方恒生科技4.48元，跌8.4元。理想汽车131.9元，跌9.7元。比亚迪278.6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408，瑞士法郎8.154，澳元5.421，加元6.068，新西兰元4.892，欧元8.007。每百日元对港元5.7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8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4点，跌210点。港金报16,12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1美元，卖出1,724.6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攞住电话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盛苑盛彩阁、筲箕湾耀东村耀兴阁、油塘高翔苑高静阁、天水围天颂苑颂奇阁、马鞍山听涂雅苑四座、将军澳广场一座、荃湾海滨花园海鱼阁、红磡半岛豪庭五座、横头磡村宏仲楼、沙田帝宝城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 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在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地尽跑，尽全力领先。 龙虎榜盘州精选， 这个树窿会接收你所有不安。今次的创作过程挺有趣的，先透过社交平台向他的 followers 收集他们觉得不安的事情，然后将他们分类化成歌词，成为一首和乐迷互动之下产生的作品。电磁飘监制都是 Jamie 一手包办，上网三星期连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 ，Jamie 张天荣 ，No Money No Hone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我就系 Uncle Ray， 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一啦，各位风骚快活人，我是梁继章， 我是叶鼠蕊。 早晨早晨，食紧早餐嗰啲快啲食埋佢啦，老细就嚟到开会啦吓，唔该。 点解你要俾啲咁惨嘅常识，慢慢食啦，星期一 你 俾人哋享受下啦。 你讲完之后，你都唔介绍自己。 我系早餐强， 你其实而家就惯咗我哋帮你补个补个名。 系啊系啊。 你上个礼拜五日咁样，我系停咗。 但佢突然间刹停啊嘛，喂，但唔知佢咩事喎、 啊。诶、欸，你唔知啊？呢啲老细啊嘛，老细咧就系有啲下人帮佢补埋嗰句噶嘛，嗰啲叫万打罗嘛，系咪？ 系咩？ 系啊， 你 系 咪想我做 万 打 罗？ 佢、啊、以前真系老细嚟噶。 佢咁唔系啦，你先至系老细啊嘛，我哋三个之中嗬。 唔系 啦， 系咪先？ 大佬 先 系老细啊嘛。 你重温下啦，我话佢以前。 我唔需要重温，我上个礼拜五系我同佢讲，我哋做咩停咗啊？我都是第一时间都捉佢个错处啦， 梗系啦， 系咪咁讲啊？ 系咪心啊？ 开心， 你估我唔开心啊？一样开心啊！ 咁啊，好啊，大家开心 啦。 咁又你继续俾就算我哋 又一个礼拜啦， 又一个礼拜。喂，但系呢个礼拜咧，即系正如咧嗱，成个地球咧都唔单止我哋香港，周围嗰个热浪咧，我真系越嚟越谂起嗰个咩明日之后嗰套电影。嗱，首先讲下大家呢个周末感觉啊吓嗱。咁咧，我以前其實我都係一個叫做太陽崇拜者嚟嘅，耐唔耐係曬太陽嘅。咁咧，我以前就一般嚟計，以朝頭早計啊，唔好以晏，唔好以正午嚟計。朝頭早我點都曬到一個鐘，或者過一個鐘多啲啦，咁樣我都唔會瘋狂咁曬。嗰日咧星期六咧，你知唔知我諗起你啊？ 因为呢我晒咗15分钟咋，同埋好早啊，十点几咋，15分钟呢我突然间有少少感觉晕晕地， 唞唔唞到气啊。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上次因为我睇文章呢讲中暑啊，其中一个征兆，其实有几样我都中咗㗎，晕晕地啦，爆汗啊，即係不停流汗，不停流汗，我已经系咁搵水喉啡自己，啡冇几耐呢一瞓返呢又爆汗，咁我就諗啊，咦15分钟就已经咁，不如唔好晒啦，咁我就提早咳咗嗰个日光浴，就唔敢晒，我以前真係未试过。因为嗰日个天气咧，太阳好赤热啦，即系晒落嚟辣嘅， 又唔系太热啦，即系又唔系中午啦，你 又未到中午，已经嗰个气温系你会感觉唞唔到气， 但系你喺天台啊，你冇忘记，你冇风啊。你散唔到熱啊！你係焗住喺度。 我第二樣諗起你哋嘅就係我一路抱住自己啦，揾樣嘢。 嚇！就即刻諗起我哋兩個係咪？隻手好似唔停得咁。 一路抱住， 一係就抱住，一係就 好少 佢啊嗱，好少大大大乘機攞個紙啲套喺度抱 住，好少少嚟做乜鬼啊！真係， 所以咧真係嘅，即係呢個熱浪底下咧，成個地球唔同咗嘅。大家唔好再諗翻，以前冇所謂啦。我最經典啊，有一次喺泰國咧，我上晝喺酒店個泳池見到嗰對夫妇到黄昏，我翻去佢仲瞓喺嗰个位 置，咁咪死咗啦已经，定系晒紧咸鱼？ 佢由早餐晒到黄昏食， 有噶，以前系咁嘅，跟住晒到好似龙虾咁噶嘛， 系啊，红色噶，红卜卜， 都唔知为做乜嘢，到最尾系咪又甩皮？ 点可能 甩晒之后咪又冇晒？ 系啊， 点可能晒成8个钟？ 有可能，以前我都系咁，我都系咁，系全个下昼，因为喺海滩度玩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系唔会舍得走噶，你咁辛苦千山万水先至能够熬到巴士入去南湾，你会走咩？ 实甩皮啦！ 嗱，话知你甩皮啦， 后生嘅唔理 啊，甩骨啊，我都晒啊！ 系啊， 甩皮你真系会咁噶，甩皮甩骨都晒噶。 咁呢个周唔知大家有冇游水或者海滩啦？其实我都谂，就算俾你去到海滩啊，你可以浸下水都好啦。但系咁样干晒咧， 热嘅啲水 会好辛苦。你哋点过呢个周？ 你讲先啦。 我星期六咧，我全日都系 喺床上 呢一个不唔工作嘅状态。开行 你平时都系 啦， 唔系系啊，唔系我平时礼拜六都会做下嘢嘅，但我今个礼拜六真系完全 停工，点解咧？ 系啊，因为好攰， 谂唔到嘢啊！嗬，你觉唔觉得？ 系啊，同埋因为太热啊， 但你开行冷气噶咯，你自己 唔系嗰种感觉噶，系啊，系啊，咁啊一路成日就系咁样样啦，净系睇下。电影 书啊，睇下电影啊， 系啦，无无谓谓咁样样，就系一日啦。寻日就好啲，寻日出动啦，就去咗朋友屋企食海鲜，就系咁啦。但系都系热。 我就好叻啦，因为咧就经过咗有两次，我觉得我相信应该系热衰竭啦，或者系怀疑中暑嘅经验啦。我就觉得咧，我好得意嘅。如果我见到真系出边咧啲树系唔喐嘅，即系一滴风都冇嘅咧，我就会好小心去开冷气。但系如果系有风嘅话咧，我就发现咗只需要有两把嘅风扇嘅话，佢哋系直流，大家系咁样 对吹。 其实基本上咧，如果出边加上系有风嘅话咧，我屋企系凉嘅，可以话系真系好舒服，但系我觉得我系挨得到嘅。咁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我分别嘅就系下昼喺烈日当空嘅时候嘅话，我都冇开冷气，我仍然继续坚持。咁同埋，但系咧就我已经加多咗另外一个措施嘅，就系任何时间喐咗少少都好嘅话，即刻饮水。喐咗啲嘅话，你发觉系咁飙汗嘅话，即刻饮水。又或者佢系补充有电解质嘅一啲健康嘅饮品，我发觉系 OK 嘅。再加上我就喐嚟喐去啦，因为我就系喺屋企嗰度咧就执屋啊，同埋执嘢啊。抹地啊！你唞嘢可唔可以咁大声？ 你执咗成年啦， 喂，冇 执完会再乱 系啊 嘛！你食完饭，你琴日食，你今日 所有嘅嘢会归位啊嘛！你就可能整乱咗一个礼拜嘅嘢嘅话，你咪就洗翻干净佢啊，抹翻干净佢啊！个地下我觉得好正，一抹嗰头抹嗰头干， 系啊， 因为好劲啊！咁当然啦，我觉得就系话都唔知啊。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系有一种快感噶，挨到起码6-7点钟啦。当夜晚黑，你反而会觉得嗰段时间我唔知点解觉得系特别热嘅，可能就收咗太阳之后嘅话咧，地下嘅热气咧就蒸翻上嚟，成间屋咧就会好似一个就系预热咗嘅焗炉咁样。喺嗰段时间就我一定要开啦，开凉咗之后嘅话咧，我又会再闩翻佢，咁就再开风扇俾佢倒流。唔系，我觉得尽量做啦，因为我发觉呢一个系一个。 惡性循環嚟㗎。 真係啊！ 當你係咁樣開冷氣嘅時候嘅話，其實咪就係加速 而家 我哋成日都喺度諗緊嘅就係、是、咪去到咩2025年啊，或者2050年啊，個地球先至會毀滅㗎啦，熱到即係咁好似地獄咁樣。我覺得佢就提早咗好多咯、嗯，所以我係真係好擔心咯、嗯。你覺唔覺得以為嘅就係話即係咁熱嘅天氣應該係我哋下一代先至去承受嘅嘢？當然，若果你話我哋真係要咁樣嘅話，你亦都係好唔負責任嘅做法。 嗯嗯， 即係留低一個咁樣嘅地球俾我哋嘅下一代點算咧？ 我難攤子。 所以我覺得盡做，即係盡得幾多就做幾多。嗯咁樣， 你呢個方法咧，今日睇篇文章，佢都有介紹，我都有心喐喐想試下嘅，就係、是、兩把風扇對流吹。另外有一個咧，我唔知得唔得啦，我都想試下嘅，就係話佢揾個樽裝啲冰水，然後揾風扇吹過支，即係你嘅吹水咯，就係、是、同、你平時一樣。 吹冰水， 吹冰水，佢係吹水，咁啊吹冰水，咁嘅話咧，其實可以將個室温咧降温低幾度，咁我都想試下。 係噶， 唔知你試過未啊？ 我有試過嘅，但我就會覺得比較麻煩啲，因為你首先你要雪冰水，跟住你要將個樽。我就唔會嘅。咁、如果係嘅話，我就會自己個身度灑水咯。我有講過噶啦、我係會買一支嘅，就係大大支嘅嗰啲叫 mineral water。咁其實就係噴面嘅，我就將佢咧就擺落去嗰個雪櫃嗰度。真係覺得好熱，就要即刻好快要降温嘅時候咧，我就即刻拎出嚟，全頭啊、全身啊、全面咁噴。其實可以好快就可以。令到你即刻會有啲涼化感覺，當你有嗰啲風扇一吹埋嚟嘅時候嘅話咧，就會比較舒服啲。 你呢個得啦，因為我嗰日咧，我頭先咪話咧，即係好熱啦，咁我揾水喉啡自己啦。但係因為我喺天台啊，那個水喉啲水 熱㗎。 煲好似煲滾咁樣， 係仲熱過你平時用熱水爐啊！係 啊，熱過沖熱水涼。 但係我又唔可以唔淋喎，因為真係好熱啊嘛。咁為咗淋一陣，再我諗淋兩分鐘到啦，佢會慢慢變温水，温水變涼水。但係就要等咯，係。 但係而家啲太陽真係好誇張嘅、我試過就係我整緊屋企啲嘢嘅時候咧，我就將我自己有一對人字拖擺咗喺一個烈日當空、曬咗個地方。不我唔係想嘅，係我唔記得咗。點不知？当我想踩翻落去嘅时候咧，佢系辣脚，再加上嘅就系你会发觉佢开始溶紧， 系啊， 哇， 真系好黐线。 嗱，我讲俾你听啊，唔单止你人字拖呢啲略为比较 cheap 嘅胶啦吓，嗰阵时个朋友啊，嗰啲叫贵价车啊，欧洲贵价车啊，佢成个标板溶咗，因为佢就好似你咁啦，佢住喺啲冇即系个露天车位，全日咁晒咗，唔知我谂一年定系咩，咁跟住个新车个标板黐立立嘅溶嘅，即系少晒到溶嘅。咁咯， 系啊，咁都提醒大家啦，即系若果你话要拍低架车嘅，我都觉得而家真系要整翻个太阳挡啊。 要， 同埋就我觉得可能你喺后边嗰啲即系合法嘅情况之下嘅话咧，都要整翻啲太阳挡啊。因为啲太阳实在太犀利啦， 太犀利，冇错。 系啊，所以大家小心啲啦。 户外工作更加要小心啲， 系啊，饮水饮水， 冇错。 同埋真係要好多謝你哋啊！嚇，喺呢個咁嘅時候嘅話，你仲仍然要喺户外嗰度繼續要開工，真係好辛苦喎、啊！我覺得。 除咗户外之外咧，就算唔係户外咧，但係嗰啲體力勞動者啊，即係搬搬抬抬嗰啲都係小心小心。 冇錯。 好，三小時嘅節目，香港電台第二台提醒你，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嘅32度嘅咧，相對濕度72%。我哋有兩撇蘇阿林子祥提醒你，愛有時都好熱嘅，係咪？爱到发烧，开始啦！ 为何你那纤腰小得像辣椒，却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烧。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迫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泻亦不息，体温要爆飙，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云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熱爆。 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爆料啊！唔知呢个周末大家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咧？咁啊，头先我哋不停咧，其实都唔系头先啊，我哋呢一排都会提大家饮多啲水啦，咁样。咁身体如果唔够水咁会点咧？咁有啲嘅症状咧，咁啊医生提醒我哋啦。第一个最直接嘅就口干啦，咁样。尤其是咧，你会瞓到半夜咧，突然觉得好似成个喉咙干晒。 我比较少， 我都唔会。 不过真系好好一个提醒嘅就系，你唔好以为就喺屋企度开冷气啦，同埋嘅就唔好以为就开冷气瞓嘅话咧就冇嘢。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系会个人干到根本系可能你嘅身体已经嘅水分唔系好够咧，你系唔识口干嘅。 嗯， 系啊， 唔识口干， 因为你要识得开嗰个机制先至得。咁、所以其实有时去到一个地步嘅就，其实你系唔识得觉得嘅就口渴啊，或者系口干嘅。所以咧，你真系要饮多啲水咯，系唔系都要啦。同埋就提醒大家就系，因为你已经经过咗可能系八个小时嘅就系开冷气咧，其实佢系抽干你嘅水分嘅。 呢个系 系啦，就算你起身嘅时候，你有冇觉得口干或者系口渴都好嘅话咧，都请你补充水分，因为你系不自觉嘅，你系唔知嘅。 系啦，同埋如果有啲人咧，即系饮瞓前咧，即系饮好多酒，更加要早 啲饮多啲 系啦，我因为咁啊戒咗酒咧。 我寻日好后悔，寻日我晏昼饮一杯斋啡啊，哇！原来饮完之后咧，咁热天气饮完咧，真系唔好啊。 太利尿啦！ 我觉得系缺水。 唔好。 系啊，然后就去 洗手间。你饮水？我想问。 饮，但系琴日饮完嗰杯斋啡之后咧，个感觉好强烈。 好斋。 唔系好辛苦啊。 我哋好唔认真啊！ 因为唔知点解佢讲嘅嘢全部都变得唔认真。 我其实 我唔信。 我其实惯咗你哋咁唔认真嘅。 系啦，我哋都系就你啫嘛。 好斋同好 friend。 咁点啊？咁点啊？ 第二， 搏命饮水咯。 第二，皮肤好干燥。 其实 除咗喉 咙 会干咧，皮肤都会干嘅。 系啊， 系啦。我而家系咁， 啲火鸡颈咁样咧，我都系啊。 你会嘅咩？我又唔。 我会啊。 你其实你一世人咧，搽过 cream 未？ 搽过。 就为啲乌龟都系搽掹掹嘅。 你搽过 cream 未？ 个壳都要搽。 你俾我感觉，你俾我感觉，其实唔系好 take care 自己嗰啲人。诶，你觉得系咪？即系你即系肤质啊，皮肤上啊，外观上嗰啲咁样。 系。 我呢叫做潇洒啊嘛。 哦，系咩？ 你快上机啦。 或者叫邋遢咯。 潇潇洒洒上机啦，你 系 啊。 好，仲有冇 ？OK， 有。 系。 除咗之外咧，就成日病。 啊！ 另外咧就系成日眼瞓，觉得好攰。 系啊， 系咁咩？ 我觉得其实开冷气都有呢个症况。 系啊，会啊， 成个人好似好攰啊， 系啊， 唔想喐啊， 系啊，好似熄咗机咁。 同埋我最唔中意系乜嘢咧？就系你开咗冷气，但系有某啲地方系冇冷气，一出一入嘅时候，好可能系讲紧嘅就系六度至到八度嘅温差。 嗯， 觉得嗰个时候其实系最地狱嘅。大家同唔同意？ 同意啊！ 我觉得咁样系好辛苦嘅，所以其实有时我系唔中意开冷气，就系咁嘅意思。 费事有个温差。 冇错，因为你冇可能开到系全间屋都系同一个温度噶嘛。 冇理由。 能你就係喺你間房嗰度，你開下冷氣嘅時候舒舒服服啦。你行出個廳咧，你簡直 但你又冇 嚟 開曬 成 啊！嗰個係唔係 好似起霧咁樣噶？你又再入翻去你個冷氣房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哇，成個人 仲有 啊！ 我琴晚咧突然間有個感覺，我以為我冷氣壞咗啊，因為咧成間房即係我比較少喺房啦，咁就冇乜開冷氣。到夜晚上開冷氣咧，開極嗰間房都仲有一種熱氣浸咗喺度。 咁又未必，咁係因為你嗰間房咧 trap 住咗啲，因為我哋嗰啲屋企咧其實都係用嗰啲什麼即係泥嗰啲咩混凝土啊。其實嗰啲嘢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其實好多時候你就會係點解你會咁熱咧？就係因為嗰啲熱氣嘅話 trap 咗喺你嘅屋企裡面嘅，基本上係走唔到。 係啦，嗱，仲有成日眼瞓，馬老師你可能諗諗啦嚇，同埋肌肉痛、關節痛，同埋成日肚餓。另外咧就係冇乜去廁所喎，你有冇發覺？咦，專今日兩三個鐘都冇尿急嘅咁。 因為你出咗汗啊嘛。 係啦，亦都可能因為飲水少啦。 係啊，飲水少固然 係。以上就係少少温馨提示嚇。 同埋都要温馨提示嘅就係話，其實有時係要搞錯咗嘅，就係你究竟係想飲水啊，定係你肚餓嘅？系啦，好多時候若果你真係唔係好肯定嘅啫，唔係我啱啱先食完嘢啫，就點解又會肚餓嘅話咧？其實好可能嘅就係因為你係飲唔夠水，即係先補咗水先、嗯。如果你真係覺得你飲咗水之後嘅話，你覺得冇問題嘅話咧，就唔係肚餓啦。 嗯， 冇搞錯咗。我諗你係咪成日搞錯咗？ 係咪啊？ 一肚餓就懟嘢食啊！ 我長期缺水。 嗯。哦。邊方面？ 嗰啲係嗰啲係鵝荷包裡面嘅水啫，係咪？ 我哋十點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酷热天气持续，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话，近日到泳池同埋泳滩嘅市民增加，亦都多咗怀疑出现中暑不适嘅求助。胡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有啲市民喺海滩饮酒。意識模糊之下，有時中暑亦都唔知道，亦有市民喺好熱大量出汗照落水，若果流失水分之下游泳，亦都有機會頭暈遇溺。勞聯副主席譚金蓮喺同一節目表示，今年早於六月已經有喺戶外工作嘅工人出現熱到暈、熱到嘔嘅情況。他認為中暑亦都會對腦部同埋器官造成影響，應該納入職業病以保障工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家庭醫生林永和話：天氣酷熱之下，在戶外活動時候，若果出現氣促、心跳加快、頭暈、步履不穩或者抽筋，有可能出現初期嘅熱衰竭，就需要休息。若果情況加劇至到中暑，暈倒之後未有人發覺，可能會引致多器官失調，造成危險。他又話：若果家中冇冷氣兼不通風，有時長者喺寓所都有機會出現熱衰竭嘅情況。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話：天氣熱之下，行山人士要做好風險管理，尤其上斜路時候釋放好大熱能。出現中暑風險較大，當體力不足就應當休息，在體溫下降之後落山。他又說，若果天氣熱，水溫高，游水亦都有機會中暑。新一批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中有17人今日履新，他們早上陸續抵達政府總部上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对新岗位感到期待，感谢特首对佢嘅信任同埋委任，以及局长麦美娟嘅邀请。佢唔觉得自己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儿子，先至更容易加入政府。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直喺不同嘅范畴服务社会，做得较多系青年工作，希望竭尽所能服务市民。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政治助理廖添成說，對新任命感到開心，未來會努力說好香港創科的故事。另外，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政治助理趙文亮將於下個月8日履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政治助理陳月川就在下個月15日履新。澳门昨日新增4宗新冠阳性个案，全部在管控中发现，社区连续两日没有新增病例，今轮疫情累计1814宗阳性个案。 截至今早八点，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共跟进22,955人次。澳门由全城静止状态过渡到巩固期之后，第一个上班日早上翻工人流明显增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56点，跌152点，总成交3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12,35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96元，跌1.4元。腾讯控股325.4元，跌6.6元。阿里巴巴100元，跌2.1元。美团186.7元，跌5元。理想汽车132.4元，跌9.2元。南方恒生科技4.45元，跌8仙。药明生物78.2元，跌3.65元。比亚迪280元，跌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6.1，瑞士法郎0.963，加元1.294，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0点，跌203点。港金报16,12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47美元，卖出1,725.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葵涌的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和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项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支持机构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义务核算结果黄龙德会计师。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已圆满结束。 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晨光第一线，陈子百分百。 我想问点样同小朋友相处？ 我唔识、啊。 我想问点样教导小朋友呢？ 考起我， 不如问佢啦。 问我啦，我系李丽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可唔可以问埋滑浪风帆嘅嘢啊？ 冇问题。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气炎热下嘅时候咧，大家除咗系要需要饮多啲水之外咧，或者个人咧比较咧系会有少少倾向咧。如果你喺户外咧，系容易啊中暑啦，或者系会有其他嘅毛病之外咧，个人零舍燥啲嘅，你有冇感觉？即系天气热嘅时候咧，如果你仲要搭一啲好逼嘅交通工具，或者个闹市里边咧，你逼我逼你咧，系会有少少猛整嘅。咁、上个礼拜咧，讨论区咧就出咗个咁样嘅唔知算唔新闻啊，因为后来。都一路有網上嘅人嚟 follow 翻 啦、發酵啦，咁樣有故事嘅進展啦，知道個人物係點樣啦，咁樣啦。首先我唔贊成即係將人哋公開嚇、但我見到個事件就係咁啦，即係個故事中嘅人物咧就俾人就公開咗啦，咁樣就話喺一間嘅餐廳裏邊咧，一個好擠迫嘅細嘅餐廳，咁有一對情侶食嘢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侍應喺後邊，因為佢要經過嗰、那個。基本上是一个不是行添，好窄好窄好窄。你坐过啲餐厅啦，差唔多 背对背啦。 背对背咁样嘅。啱啱用半个人咁样夹过去嘅啫。咁因为嗰个侍应哥哥呢就要递送去另外嗰边、就三次咁经过。咁佢哋就觉得感觉上呢好似被冒犯。咁后来就喺网上就发文啦，就有少少指责嘅。語氣啦咁樣，咁一路發酵發酵咁樣，咁嗰個餐廳嘅老闆咧就擺咗嗰條片上去，咁後來網民就個感覺就似乎唔覺得嗰個侍應哥哥有做錯，即係唔覺得佢有呢、這個非禮之嫌啦。 重點係在於嘅就係佢哋一對情侶啦，咁啊被冒犯嘅係一位女士， 女士 係啦，咁我先至會構成到嘅就係佢會覺得呢一樣嘢會覺得好唔 舒服，佢覺得個身體被對方擦過咁樣啦。咁冇啦，而家件事就發酵完畢嘅啦。咁不過就喺呢啲咁樣嘅鬧市或者啲咁擠迫嘅地方，我想問 Sarah， 其實女仔係咪會傾向會敏感啲嘅？即係對於人哋嘅觸碰啊、擦身而過啊， 傾向於敏感啲啊！我諗敏感啲嘅就係話你點樣處理一啲咁擠迫嘅情況咯。所謂嘅就係敏感啲嘅就係嘅，因為嘅就我既唔想去誤解人哋，亦都唔想自己被侵犯。咁亦都唔想有啲咁嘅事會發生。咁所以若果喺啲咁嘅擠迫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又可以好好地保護自己噶。例如，可將你自己嗰個袋攬住啦，係咪可以保護你自己嘅上身啦？又或者我就好可能嘅就係有啲位置你咪自己要小心啲咯。有得地方可以挨嘅，你咪盡量去挨埋佢，係、啦，就令到自己唔需要話喺一啲即係冷巷啊，或者係嗰啲咁嘢可以擦身而過咯。如果我真係做唔到咁樣嘅時候嘅話咧。真係有一啲咁樣嘅觸碰，身體上面嘅觸碰，我反而會覺得我係傾向於嘅就係話佢唔係嘅，佢唔係有心嘅，多過嘅就係話，你係咪 博懵 借啲耳喺度，即係想非禮我啊？唔會咯。 其實咧有一位法律界人士咧就住呢、這個事件咧，佢講幾樣嘢提嗰啲做嘢嘅人，即係嗰啲侍應哥哥，因為你如果你做呢啲咁樣嘅傳菜嗰啲，你一定會要經過，或者你真係會貼到人 有機會係啦，好貼。 係第一。佢睇嗰條片，嗰、那個哥哥咧冇停留，即係如果你啱啱夾過去個身貼身嘅時候，如果你仲停留磨幾磨，咁就好有危險啦。佢話嗰個哥哥咧，噗一聲就過啦，即係好利落咁樣樣，都冇停低啦。所以佢唔覺得佢有呢個可能性啦。第二，佢提嗰啲，如果你真係喺啲小館做嘢啦，你要大聲講，唔該小姐，謝謝。 你嗌一声咧， 系啊， 咁就会保护少少自己啦。即系你嗱，我提咗你噶啦，我要经过， 同意，同意， 唔该谢谢， 你唔想噶嘛？ 少少系啦，就唔好净系诶唔出声，因为嗰个哥哥咧就新手嚟嘅，佢翻咗工冇几耐嘅啫，咁所以就比较怕丑，同埋唔系好知道点样处理啲嘢。 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位女士都有啲问题嘅。如果系即时会觉得嘅就系好唔舒服嘅，点解你唔即时去话俾佢知咧？ 嗯。 而你係要將呢一件事嘅就係擺喺一個社交平台 上面咧。第三次之後佢有鬧佢嘅，第三次即係拆到第過咗第三次，佢哋兩個都有鬧嗰個人嘅，即係個男朋友同個女仔都有出聲鬧佢嘅。咁嗰個哥哥即刻都道歉咗嘅， 咁咪係咯，咁咪道歉咗咯。咁件事就應該完噶咯噃。 我都覺得係啊。 你點解仲要將呢一件事又擺喺社交平台上面嗰度去公審佢咧？呢樣嘢我就覺得好唔應該啦，好唔應該啦。如果你真係會覺得就係你真係俾人哋非禮咗嘅話，你應該係即時去處理呢一件事咯，你報警咯，係咪？唔應該咁樣咯。我覺得佢就呢一位女士嘅話，個處理手法嘅話，我係覺得有啲商榷嘅。 马书荣，你小心啲啊！知唔知啊？你 嗱，我有一个位咧， 肚真系好易嗨到人。 我讲真啊， 咁话 系喎，系 啱啊， 系咪核突咁啊？你望个样，仲要话核突咁样，一定系会觉得 佢 有意啦。我唔系讲 佢 噶， 我听住佢。 我未必系讲佢，我嘅意思嘅就系话，嗰啲人若果真系系咯，有个肚咁大，佢真系佢未必想噶嘛。 你搭地铁，你个肚真系会顶到人。 你真系顶到人噶。 有两个情况，第一，我先讲下小巴先。因为小巴如果我坐入边两个人嗰啲位咧，我落车咧，我一定 你咪请佢缩一缩开咯。 系啊， 唔系呢个问题啊，而系咁窄咧。 系啊， 佢要摄个人出嚟嘅时候咧， 系啊， 佢个八月十五就会向住人哋块面啊嘛。 如果 我 坐开边咧，我一定会企起身等嗰位女士出咗去，我先坐翻埋去。因为真系 花田里下 系啊，呢个好危险噶。另外咧，除咗你话搭地铁、搭升降机咧， 我知你扎扎低低坐关爱座。因为佢大肚， 跟住咳几声，跟住咳几声，大肚嘅。 你咁样讲，我情何以堪？ 即系你做过， 有冇人让位俾你啊？ 其实咧都会嘅，我 嗱我真系试过一次，好尴尬。系佢净系望住我呢个位，跟住佢想起身，然后大家四目交头，发现一个男人。睇重人，佢即刻坐翻大啊！啲幼稚啊， 仲以为大到破天， 系啊，真系激死我。 其实有时俾人让位咧，我都唔知道啊。我试过有一次俾人让 位， 但系唔系喺香港啊吓，喺国内啊，系啦。因为咧，我喺某一个书城嗰度，我买咗好多嘢，咁我拖住有一个嘅。纯粹 系啲嘢啫。 诶，唔关事。我谂其实佢都见到我个样都有咁上下年纪，所以真系好好啊。有位年青人，佢企起身同我讲嘅就 系 话你坐。咁跟住收尾咧，我望望佢，我就我唔坐。佢就话点紧坐，我 问埋你点紧坐， 系啊，我话我 OK， 佢话我见你大包小包，再加上个就佢话其实你应该坐，咁跟住身边我就话我唔需要，我下一个站就落，其实我唔系咯，跟住咧我真系下一个站我落咗咯， 就等 下 车过咗先， 再上翻另外一架， 我明啊， 点解你唔 坐咧？因为我觉得佢让俾我系因为佢觉得我有翻咁上下， 系啊，有时过唔到嘅， 我 唔 得， 我而家明啦。因为原来各位听紧嘅，原来有时咧，你让位俾啲叔叔婶婶咧，佢哋未必想嘅。 系啊， 我试过让俾一位白头发婶婶咧，佢话唔使。 系啊，通常都系话下个站落。 系啦，佢话 下个站落， 我就落。 系啦， 我唔想嗰位年青人觉得嘅就我让俾你坐嘅就，点解唔坐？唔坐，我解释唔到俾佢听。 嗰次我让位俾个婶婶就 系 好似你， 系啊， 佢又咁讲唔使，我就落。 嗱，讲下我自己啫，我唔知道其他人个心态系点样。因为其实呢件事仲要系发生喺唔系最近，如果你讲紧系我而家咁嘅年纪嘅话，我觉得应该。但系呢件事系发生紧，我谂佢系三十零岁到啦。 哇！ 唔知道佢系因为觉得我嘅年纪有关，定系觉得嘅就系我嘅大包小包令到佢觉得唔好。系啦，咁我就冇坐到。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就发觉呢一个拒绝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无谓嘅一啲尊严咯。 但系呢个 我好后悔。 但系呢个系女仔，多数会有，女性多数 系啊。 会 反为如果你见到即系啲孕妇咧，真系要让，因为人哋 会啊， 嗰个系小生命 啊。 佢坐唔坐一件事， 冇错。 但系我觉得点样都要系要让，同埋一个好好嘅教育啊，我觉得 冇错。 但系香港都 OK 嘅。 早晨，早晨，听紧呢个星期一，我想话星期二。 推你冇嘢啊嘛， 我 你咪熱衰竭， 我對得馬老師太 多。你唔好關人咩事啊？你快飲啲水啊！你 我記得我好清醒。今日有呢個古文啦，有呢、這、一個 仲有咩啊？ 淑女關注組， 仲有咧， 仲有介紹電影， 仲有咧， 仲有風騷快活人， 仲有咧， 仲有放學。 仲有咧， 仲有啊，好关键噶，四个字， 咪 系咯， 你有事啦你。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 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网上情无需要太多，名著《小王子》讲一个小王子住在一个叫做 B16 的星球上面，这个星球很小的，小王子拥有的东西很少，只有两座活火山用来加热他的早饭。他每天做两样东西，就是早上起身用几分钟打扫个活火山，然后就是清理猴面包树的种子，猴就是猴子的猴，这种种子会在不经意之间随风而去，最恐怖的就是有无限生长的魔力，如果不及时清理，小小的星球很快就会被猴面包树淹没了。在这个星球上面，虽然这种树可以增加不少的生机，还引了很多雀仔来，但为了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小王子没有选择，只能定期将这些树的种子大量清除。猴面包树的树冠巨大，树丫千奇百怪，树形壮观，果实巨大如足球，甘甜汁多，是猴子、猩猩、大象动物最喜欢的食物。为什么这么好的一棵树在这本书里面成为这个星球的黑星呢？其实猴面包树就比喻人的物欲，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很多这些猴面包树，穿过一次甚至没穿过的衣服塞满衣柜，一眼都没看过的书铺满灰尘摆满在这个架上面，买回来之后连包装都没拆过的货品堆到家中每一个角落。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狄德罗效应，指的是人拥有一件新物品之后，会不停地想买和它配搭的东西，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所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卷入过度消费的暗流， 无意识地跌入贪念膨胀的漩涡。拥有物品就等于将能量耗费在物品上面，只是人很少意识到这一点。人生精彩与否不在于拥有多少物品，而在于拥有多少令自己快乐的时间。无限生长的猴面包树就好像我们心中难以抑制的物欲，如果我们不控制它、清除它，你的生活就会被它淹没了。无需要太多，找回人生生活的本质，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物欲除掉，定期清理，等心中回复一片宁静舒服的地方。送给大家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开开心心，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笑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坐。你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今日呢篇文章呢我都係用嚟提醒自己嘅。我想問下兩位拍檔呢，如果有啲咁樣嘅，我哋成日都話啦嘛，即係嗰啲唔著超過一年嗰啲衫就抌啦咁樣。我成日想問你，譬如 Sarah 啦、小華啦，你哋會點處理呢？如果有一啲呢你覺得有紀念價值，例如話喺旅行嘅時候喺法國買嘅一件，但係你又真係好少著嘅，咁你抌定唔抌呢？即係佢實用價值冇，但係有紀念價值嘅東西，你會點處理呢？ 哦，我而家可以抌噶啦。 你都會抌嘅， 有紀念價值都抌嘅，有紀念價值都可以抌噶啦。係、啊， 我有一件 T 恤咧，菲律賓買嘅，有廿幾年啦，即係第一次去菲律賓咁買咗件翻嚟，著到咧啊，佢條領咧佢又唔歪喎，幾好喎、啊。但係我依家咧就 對唔住，你而家講緊嗰啲嘅係你有用噶嘛？ 但我唔著啦，我已經唔著啦，我又唔想抌。 我諗其實應該係大佬所講緊嗰啲嘅就係，基本上可能連個牌你都未搣嘅、你只不過係因為你就係有紀念價值，有 emotional 有情感上面嘅紀念價值，但你冇用過嘅、你有用過嘅唔係喺佢而家想講嘅。 呢、個翻譯官好好， 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 我點會明白、你講緊我講緊？ 其實我 係佢唔係講， 但我 認 冇， 我領錯咗個 我冇未剪牌嗰啲衫唔著嘅喎。我如果摆一年咧，我就唔 有时咧，其实系感情嘅牵绊最难令你断舍离，即系你觉得，譬如阿某人送俾你嘅， 但你唔会着噶啦嘛，你唔会用噶啦嘛，佢真系好似你篇文章咁样，佢真系占有咗嘅就系你屋企有某一个空间，但系其实基本上真系冇用噶嘛，系啊。 我真係放唔低， 我就抌啦。 係 係啊，我就試過有一段時間係咁樣嘅。如果你真係驚自己會後悔，我有一個做法，我就會將佢 pack 喺一個箱裡面，跟住我就係會置諸高閣，唔係將呢一箱裡面嘅嘢嘅話置諸高閣。跟住我就會寫低一個年呢個日期，日期嘅就係半年之後。如果呢個箱裡面嘅嘢我從來冇開過，裡面係抄裡面嘅嘢嘅話咧，喺嗰日嘅話我就即刻成箱拎去抌。 哇！ 係啦。其实原来你是没事的，到最后什么时候其实你是没事，你是在那一下你有点耿耿于怀，或者在之后你再想回那些东西的话，你才会觉得有点好像不太舒服，但你慢慢慢慢的话你就会惯。 我都知道的，我抌了很多衫的了，其实 没用的，那些衣服啊书啊书也如是啊， 相我就全部 啊都是 全部抌晒， 相都抌啊， 全部抌晒， 相你可以呢、就是、 日记簿信全部抌曬、幾年前 都唔會抌自己噶嘛？ 抌咗佢跳翻上嚟， 有用嘅嘢佢抌曬啦，冇用嘢佢留低。 部分係社區感染個案，新增17宗死亡病例，累計1924万人確診，超過24000人死亡。現有144名重症患者，較前一日減少兩人。南韓單日新增的病例較之前一日減少近30000宗，相信與週末檢測數量減少有關。天氣方面，受到副熱帶高壓脊支配，華南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今日天晴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七月餘下時間持續酷熱晴朗，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3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67点，跌141点，总成交40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2343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1蚊，跌1毫。腾讯控股325.2跌6.8，阿里巴巴100蚊跌2.1，美团186.6跌5.1，理想汽车132.3跌9.3，比亚迪股份278.8跌6.6，南方恒生科技4.45.2跌8仙，药明生物78.05跌3.8，碧桂园21.15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72.02跌4.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9，英镑9.409，瑞士法郎8.153，澳元5.422，加元6.069，新西兰元4.893，欧元8.014。每百日元对港元5.7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0点，跌203点。港金报1612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

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二台话你知， 我上星期去了一间靓嘅 cafe， 叹咗杯咖啡，超住咁样过咗个下昼，真系好正啊！ 我都想咁超啊，但系最近咧忙紧搵工，好烦啊！ 咦？我知道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在7月25日至8月25日会再举办展翅清洁夏日招聘大巡礼，期间还会有12场的招聘日，为年轻求职者提供超过300个来自建造业、工程、飞机维修、零售、公共服务、飲食、建材测试和酒店行业等等的在职培训的职位空缺，还会在招聘日进行职场的面试。 可以参加在职培训，边做边学咁好，我都可以参加噶。 当然可以啦，我呢度有啲资料俾你睇啊。 唔该你啊，只要系15至到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就可以参加。咁我真系可以、啊。 梗系啦，如果唔系，点会介绍俾你啫？不过要留意招聘日咧，名额有限噶、哦，有兴趣嘅话就要快啲登记参加啦。 我梗系有兴趣啦，等我即刻打热线。2382-1310或者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登记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利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十四分啦，33度气温，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今日天气都系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吓。未来嘅日子都系持续晴朗。我哋而家马上送俾大家呢一个环节。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啦 ，Professor 妈。 早晨，早晨。 Professor 妈。系啊系啊。 Master 妈。 哎呀，你抌晒啲书未啊？ 抌晒，心中有书。 嗰啲咪叫执书啊？ 系执书。系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讲一个字，女婿嘅婿字。 嗯， 呢、這个字点解咧？ 嗯， 两位好简单。 细字大细嘅细咯。 唔系女婿嘅婿。 我知道，我讲紧嘅就系嗰个同音啊。 哦， 系啊，细咯。 其实即系半边仔咁解。 嗯， 女婿。 咁、哦、半边女叫咩？ 我冇半边女，我通常都系。 点解 你 冇 半 边 女？ 你冇啫， 系一只嘅，好少食半边。 咩？我以为如果你有半边仔呢个设计，就咁会有半边女个设计噶嘛？我以为即系文字嘅设造啊。 系嗱、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我讲女婿呢个婿字咧，你谂起啲乜嘢嘅成语啊，或者词语啊？嗯， 女婿啊， 谂咩女婿咯？ 女婿啲咩成语？ 系啊， 可唔可以举个例啊？ 东床快婿，仲、有一个叫成龙快婿、我今日会讲成龙快婿呢一个典故。成龙个成系边个成咧？请问 成功个成。 成车个成， 系啊， 我哋啱啊， 系佢啱，啊小队又啱。今日我吸一只白兔仔俾你。 可唔可以捻脚平啲？你开嗰间嘢， 佢又开捻脚 嘅，开间嘢捻脚。 哦，系喎， 正骨嚟，保证正骨。 你虽然冇，我影咗俾佢。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低调啲，低调啲。 系嚟嚟嚟， 成龙快婿。跟住其实仲有一个噶，我谂而家好多女士都向往噶。金龟婿、有冇谂过啊？ 有听过？ 你心目中嘅金龟婿系点噶？ 金龟婿、 有钱嘅， 有细有个咩叫 background 嘅，即系 有背景， 有背景嘅， 系咯，有钱啦，最紧要有 钱啦，系啊，几 代都系， 几代都有钱。 你知唔知个贵字咧？其实仲有富贵个贵字嘅意思嘅。 哦， 即系金贵世， 贵系真系一只贵嘛？乌龟嘅贵 啊 嘛。 系啊系啊， 点解金贵代表即系有钱嘅？我想问下老师， 长命咯又。有钱得嚟 富贵， 咁 咪乌龟 世得啦，使乜要金龟啫？乌龟都长命噶嘛？ 唔得，乌龟世就好似削啲，系嘛？ 你个女唔中意， 系咪啊？ 你破坏佢嘅一生幸福，你呢个 你嫁一个乌龟世，好似笑佢咁样啊？ 同埋佢嘅幸，佢嘅幸福唔好。 只龟系金噶嘛？ 系啊， 咁啊先至，所以就系长命啊，有钱 啊，即系富贵啊。 唔係 small turtle， 係啦，唔好啊，千祈 唔 好啊！ 烏龜世都係大吉利是， 咪咯， 我識咗烏龜世， 唔係幾年都湊唔到孫，點搞啊？ 烏龜世， 唔好亂講啊！真 系乌龟 啊！今次 我今日讲成龙快世呢句成语嘅典故，咁呢个故事咧就发生喺春秋嘅时代。 你好中意春秋？ 春秋我啊，系啊， 因为乱啊嘛。 系公元前六百几年。咁咧嗱，而家咧就因为上个星期咧，阿小咗咧提点我，系咪应该再即系我呢个课程咧？我都费事俾人话松散啊嘛。 你话咗 人 啦。 我知啊， 你 话 人， 我知我警惕自己。 你闹下家婆啊嘛， 唔系闹， 我哋登记在案噶啦，喺你人事快佬嗰度写咗。 好嬲啊， 好嬲，好小气啊！ 我呢 个礼 拜 买 南沙果氹下佢先。 你真系俾佢识到噶喎。 系啊， 佢死啦！如果你讲生果，我突然间一个字都记唔起，点讲啊？家话啊， 试驾 有试驾， 系啊， 买试驾 俾 佢，俾 佢咯。系啊，试驾好似唔系几好，又掉落海噶嘛。 系啊。咁有咩好意头 啊？松西瓜好似唔系咁好嘅，听闻系 土啊，好嘛？ 哦，长寿系咪？ 系啊， 而家唔当做啊，系嘛？ 土 当做啦， 而家又当 做啦， 土唔系秋天嘅 咩？ 而家当做啦， 但系好奇怪，我嗰日介绍见到有一档咧，咁当然咧内地就唔同啦，廿蚊四个，另外一档咧$50一个， 哦， 因为一挂咗话咩来自某一个国家嘅温室嗰啲又贵好多， 日本 啊，二十蚊嗰啲可能系北京，但系北京有，如果系八月份嗰啲都好好食。 好，继续。 好，而家咧，话说咧，春秋嘅时候咧，秦国嗰时佢仲未统一噶，阿秦穆公 即系七国咁乱嘅时候，系咪？ 系啊，秦穆公有个女， 系 细女。咁咧，你记唔记得我曾经同你讲过咧？细路仔咧，一岁就有肘周呢样嘢。 有呢个记得， 我知。唔系你讲噶， 系 唔系我 系佢讲嘅。 佢有講 酒，佢 有 講，咁跟住你話你都聽過咁樣，當日 酒州係啊， 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噶， 係啊，我知啊， 印度都有噶， 印度都有， 印度都有， 佢哋通常嗌啲乜嘢？ 細路仔都有，誒細路女都酒噶。 阿 Professor 係啊， 如果大家上次冇聽，你講少少。 係酒州嘅意思咧，就係話小朋友BB 一歲 嘅 時 候 就擺啲嘢喺度， 冇錯，擺個碗度， 係啦，你睇個小朋友中意啲乜嘢， 跟住就揾一塊葉，揾塊布冚住佢，就整個手仔落去。 等佢自己揀一樣佢最喜歡嘅嘢。咁通常咧，如果係女嘅咧，嗰啲爸爸最希望佢就攞啲針紙啊，即係靚嗰啲嘢啦。 嚇， 仔咧，仔咪梗係攞 錢啦，梗係 唔係攞嗰啲文房四寶？ 文房四寶咯， 就千祈唔好攞個針紙個打佢啊！ 冇乜所謂啦，而家 有冇所謂啦？ 其實都 depends on 你擺啲咩落去啫嘛， 嚇 係咪先？其實係你擺啲咩落去啫嘛， 啱 唔啱？你一定唔會擺嗰啲大吉利是嘅嘢落去噶啦。 我當然啦， 你細個有冇找周啊？ 我细个唔记得啦，你咧你乌龟细， 我有啊， 大人搞嘅嗰啲咪 系大人， 我有啊，我找咗个大舟出嚟啊， 你找 个船出嚟啊， 哇咁犀利啊，好啊，恭喜你啊！咁啊，阿秦穆公咧个女细个一岁一周岁嘅时候咧，就俾佢找舟，佢摆咗啲几样嘢啦，其中一样嘢咧就摆一块好靓嘅碧玉，个女咧 OK 啊。 就攞咗嗰块玉，于是佢就帮佢改咗个名， 小家碧玉， 唔系叫龙玉， 龙玉啊， 龙玉， 诶，呢个系咪就系 咩龙章龙？ 喺呢一个粤剧里面嘅系有噶。 跨逢成龙啊？ 系啊， 系啊，系咪啊？ 冇错， 系印白喜宝嚟。 系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龙凤呈祥咧？其实唔系攞嚟祝人贺台庆嘅， 系咩？ 系啊， 祝人哋咩噶？ 祝人哋结婚嘅。 走州啊？哦， 唔系祝人 龙凤呈祥。 系啊， 我祝你龙凤呈祥，走州成功。 系喎，结婚都要找州。 系啊，找州成功，我觉得应该值得庆祝啊！嗱， 结婚应该要找州。 食晒宝嘅， 我听人讲咋。 唔系，结婚梗系要啦。 即系老公嘅找字，老婆嘅找字咁样。 系啊，睇下攞啲咩出嚟啊嘛。 俾啲佢，俾啲咩佢攞啊？ 好难讲啊呢个。 咁咪睇个老婆中意啲咩咯？ 睇下新郎新娘有啲咩嘢咯，就 系啦。咁阿女咧，佢个女咧，原来咧佢个龙肉啊嘛，原来咧佢好，因为佢咧就。見到佢哇咁中意呢個肉咧，又好中意哼歌仔啊！細細個就好中意音樂，嗯、就揾人咧攞塊肉咧就傷咗落一個樂器嗰度，個、 嗯、 樂器 燒 燒未出廚一陣先， 肉燒 咁好正咯， 個女嚟啊！你嗰整咗個傷咗個咩樂器嗰度俾個女女咧？ 琵琶 唔係 我估啊， 係咪中國嘅樂器啊？ 中國樂 一定中國啦， 中國吹嘅。 吹嘅 咁佢哋先咪话咯， 唔系都话唔系烧，唔系 唔系烧做乜嘢？哦，咁样，因为如果你有块肉嘅话，你吊住喺嗰度咩 ？O K 啊嘛， 生冇错啦，啊真系有啲粗艺喎，生你知唔知点噶？一支支 系 一支 好多支嘅， 系啊，吹起上嚟都几好听嘅。咁咧，啊，于是咧，阿爸爸阿秦木工好好嘅，帮佢起咗个一个地方叫凤凰台。你知唔知呢个系用嚟做咩嘅？ 登台用嘅，即系好似你舞台咁样。 接近 真系噶，登台 系啊，一个露天嘅音乐厅俾个女。 哦， 露天音乐厅 系啊，佢女咁细已经帮佢起定个台。 系啊，咁啊，全木工嚟， 又 有 心 啦， 系啊，咁佢发挥音乐嘅造诣。 嗯， 佢几多岁？个女几多岁？佢就想去将佢嫁出去咧。你估 十六？ 十四啊？ 两个都错。 十二 错 十。 十几岁啊嘛，系咪？十一啦， 错， 唔知 十五岁， 嗯， 就决定将呢个女诶嫁出去啦。咁呢个女咧，因为咧佢自己你知啦，佢又叫龙勇，又中意玩个之声，玩得好好，又有个凤凰台露天音乐厅，佢又眼角好高嘅， 一定 系 个音乐才子。 冇错啦，佢个个都睇唔上眼，睇唔上眼，唔要，直到有一晚咧，阿龙玉咧喺个凤凰台嗰度。佢又喺度吹个支灯啦， 今晚都去吹啊！ 嗰晚 咁啊，以前又冇手机玩喎， 咪咯，咪吹下嘢。 我都上网， 系啊！突然间听到啲咩声咧？你估系 吹咗啲听嗰啲咩声？ 箫声， 夜晚黑啊，系嘛？ 系啱， 夜晚黑 箫声， 洞箫，有人吹紧支洞箫啊！原来咧， 咦，可以同我夹嘢喎？ 系啊， 夹 band， 系啊！原来咧，嗰个人吹咩咧？你估？ 吹咩？即系吹咩 乐曲 啊？ 系啊， 系啊， 唔识喎，烧嗰啲。 好，我知你哋唔识噶啦，不过我都要问下，佢叫做咧华山吟啊， 吟 系吟咏个吟， 诗个吟， 吟诗个吟， 华山吟， 华山吟第一篇系啦。咁啊，阿女又哇好开心啊！呢个我一定要即系 认识佢， 系啦，大家都可以唱和啊嘛，系咪？咁。突然间叮，原来呢个系梦嚟嘅。 哦，系啊，原来发梦嘅 就发梦。 哦， 即系就瞓啦，龙友。 即系冇华山吟呢回事啦。 冇啊。 佢隐隐约约，佢话我知道喺嗰度有一个人好劲嘅，阿爸爸、爹哋，你可唔可以帮我揾人派人去？ 但你发梦啫，龙友。 系啊，佢发梦咋？但系佢爸爸咧，好细个女，真系揾人去睇喺嗰度。 佢冇揸住个牌先，华山吟，华山吟咁啊。 嗯。 你嗰日见到一个。嗰个男仔，佢真系见到个男仔，佢叫做萧屎啊！ 衰啲名， 阿爸点解改个咁嘅名？ 唔系啊，个男仔叫萧屎啊，萧系吹萧嘅萧， 系啊，屎一督屎屎啊！点解咁啊？ 冇人改呢啲名嘅， 改啲名 噶， 冇就 希望佢排骨长大啊嘛！ 喂，咁不如 历史嘅事， 呢个名几有才气，不如你叫马屎啊，好唔好？ 嗯，好啊，可以。咁咧，哇！原来呢个男仔咧，好靓仔。你嗰个嘴唇系咩色噶啦？ 红色咯。 系啊，红卜卜嘅。咁同埋咧，佢吹箫咧，吹 佢热气啫， 吹得箫太多。 系啊，热气啫，同埋佢应该即系弄烧弄得太多， 咪就系咯，吹得太多，系啊， 喉 天气干燥啊， 啲唇喉系咪？ 唔系，于是咧，哇，两个相爱，然后咧就喺八月十五中秋嘅日咧就 结婚啦， 结婚啦，哇， 好事啊！ 但系咧，原来咧，阿萧史唔系人嚟嘅，你估佢系咩嚟噶啦？ 狐狸。 仙人， 唔系仙人，佢仙人嚟嘅，佢不食人间烟火。你估系咪？ 咁但系都娶老婆， 娶老婆啊！ 不食人间烟火，但娶老婆啊！ 系啊，梗系啦， 系啊，系啊！你估阿萧史夜晚食咩噶啦？佢不食人间， 不食食烟火咯，食香， 食烟仔， 食烟仔咯，系啊，食家，食 嗰样嘢，我哋食唔食啊？ 我哋食 食食食 食盘头盘头盘头， 唔系 生果嚟噶， 唔系系饮嘅嘢， 饮嘅嘢啊， 酒 饮 系酒啦， 哦 米酒 咩酒咩酒啊，唔系咩酒啊， 落落米酒， 好有益嘅呢个酒， 养命， 接近啦，接近啦， 浸嗰啲老鼠酒， 唔系养生酒。咁啊，阿老婆咧，阿龙玉啊，你记唔记得佢老婆叫龙玉啊？ 记得，我讲咗几次啦。 佢老公啊，饮养味啊，唔系养生酒啊。咁啊，你估佢老婆又点样去即系衬翻佢咧？ 嗯， 同佢低翻两杯咯。 唔系，佢老婆咧又唔食饭，于是辟谷啊。 但佢唔系仙人嚟噶。 系啊，但系因为结成夫妇啦嘛，吓， 即系半仙啦，已经 半仙啦。咁于是有一日咧，突然间咧 一齐飞天。 有一晚夜晚喺月下，佢老公你知佢做咩啊？突然间有一晚嘅月下， 对住个月，哦咁样， 唔系，接近啦， 长啸三声， 吹箫啊，系啦，吹箫，突然间见到两样嘢飞埋嚟，你估系乜嘢？ 人哋掟啲嘢嚟， 唔系，好嘢嚟噶， 好嘢嚟，蝙蝠咪好嘢， 蝙蝠都好嘢嚟噶， 两只。 两只、 我知 鸳鸯 系 唔系 会飞嘅 燕 子 唔系唔同嘅两只，但系通常一出现一对出现嘅时候咧就好好嘅。 嗯，系咪人哋嗰个门上面整嘅 凤凰？ 一只系凤凰，另一条龙。 哦， 哇，飞咗 出嚟，龙凤呈祥，所以 冇错啦。呢个时候咧，佢见到条龙嚟咧，咁阿萧史就话啦：，其实我系仙人嚟嘅，我要走啦。于是咧就骑咗条龙嗰度，佢老婆咧就骑咗只凤度，于是唰咁啊飞走咗啦。呢个就系乘龙快婿嘅故事啦。 哦，即系佢坐条龙走， 系啦，坐条龙走，佢老婆就坐只凤咁啊走咗啦。呢个就系乘龙 就变咗神凤嘅故事，另一个故仔啦。 唔系东床快婿，你估又讲紧边一个即系书法家嘅故事咧？ 王羲之 系啊。 因为我就识佢啫， 你做错咗。 咁点解叫 做错咗啊？ 点解叫东床咧？ 因为咧呢个故事好简单，就系、是、咧有一日有个人想招女婿，哇！啲人个个都好紧张啊，但系咧王羲之咧就自己就唔着衫，就突咗个肚出嚟，就瞓喺嗰张床嗰度。个女就觉得哇呢、這个人有型喎、 啊。吓、 啊、你系咪为自己讲嘅？ 唔系 唔系， 突出个肚就有型，突出个肚就有型， 突出肚点会有型啊？ 你系咪专登？唔系啊，佢就觉得哇呢、這个人啦、啊，咁 有性格， 有 性格 系啦，个个都咁紧张娶我，你系咁样样啊，我就要呢、這个，因为咧佢瞓喺嗰张床咧就 好、是、憎个女嘅排应该 系，点解啊？ 因为见到个大肚腩瞓喺度，哎就呢个啦咁样。 是个女拣的，这个就真的叫王羲之，你撞中了，他成日都撞中的。 我全部都撞的，我不识的其实。 是啊。 好，非常好啊，多谢晒。好啦，11点半听完这个古文之后，回来我们讲电影。 电影啊。 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今日起，有102的士会以试办形式，为抵港人士提供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自费接载服务，以缩短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时间。乘客需要按标缴付车费和其他适用的附加费，例如隧道和行李费。服务时间由每日早上8点至第二日凌晨2点。 抵港人士可以在完成入境手续和认领行李之后通知入境大堂的工作人员，并按指示前往乘搭指定检疫酒店的士所在的位置候车和上车。指定检疫酒店的士只会接载抵港人士由机场前往指定检疫酒店，的士会在车身显眼位置张贴特定的标记，乘客必须使用后排座位。酷热天气持续，港九请力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说，近日到泳池和泳滩的市民增加，亦都多了怀疑出现中暑不适求助。胡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有些市民在海滩饮酒，意识模糊下，有时中暑亦都不知道，亦都有市民在好热大量出汗照落水，若果流失水分之下游泳，亦都有机会头晕欲裂。劳联副主席谭金莲在同一节目说，今年早于六月已经有在户外工作的工人出现热到晕、热到呕的情况，他认为中暑亦都会对脑部和器官造成影响，应该纳入职业病以保障工人。新一批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之中有17人今日履新，他们早上陆续抵达政府总部上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表示，对新岗位感到期待，感谢特首对他的信任和委任，以及局长麦美娟的邀请。他不觉得自己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儿子，才更容易加入政府，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直在不同的范畴服务社会，做得较多的是青年工作，希望竭尽所能服务市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政治助理廖添成说，对新任命感到开心，未来会努力说好香港创科的故事。另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政治助理招文亮将于下个月8号履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政治助理陈月川就在下个月15号履新。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在早上10:03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这个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之后将按计划开展合体姿态融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组合测试等在轨工作，并利用问天舱、气闸舱和小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问天实验舱在凌晨3:13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过程历时约13小时。问天实验舱是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的首个实验舱，昨日下午在海南由长征5号 B 遥3运载火箭送上轨道。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展太空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核心舱的备份，对太空站进行管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天晴，持续酷热晴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415点，跌193点，总成交45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4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2277点，跌116点。部分活跃港股，盈富基金20.92，跌1.8。腾讯控股324.6，跌7.4；阿里巴巴99.6，跌2.5；美团185.6，跌6.1；理想汽车132.1，跌9.5；药明生物77.25，跌4.6；比亚迪股份278.4，跌7蚊；南方恒生科技4.436，跌9.6；恒生中国企业71.76，跌7.4。碧桂园20.8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3.24，瑞士法郎0.963。

又系个即 一模一样啊嘛，佢 套套啲人冇，同埋佢永远唔会死嘅，永远唔会死嘅。你杀咗佢，下一集佢又翻翻嚟。 系咧，用睇啫。 吓，你明唔明啊？嗱，好啦 ，Superhero 又系，其实 Superhero 咧，有时我都开始觉得第一集都几好睇。嗱 ，Iron Man 又系 ，Spider-Man 又系，睇下睇下咧，其实咧所有。嘅佢飛嚟飛去啊，即係所有你玩嘅嘢，我都已經估到曬咧，就開始我個人覺得啫，就有少少麻麻地啦。咁但我今次咧都係講 Spider-Man 嘅，叫不戰無歸 Spider-Man 不戰無歸。咁如果大家咧想睇，我係有啲 電影嚟 嘅。是电影来的、但我就在这个串流平台看的电影的平台。我有少少讲及里面的情节，如果大家、有少少不是很想。 揞住 个 耳仔啊， 是啦是啦，因为我是想谈论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如果不讲我就讲不到的了。那这一套首先讲很多的 superhero, 不可能很多的 superman 呢，讲紧是有几个不同的演员的。即系做过 噶、哦，即系007咁啊！ 系007有唔同嘅演员做过啦，新康纳，新康纳你知啊？第一代 嘅，我就 识 佢 啫。新康纳之后都有几个嘅，好啦 ，Spider-Man 罗扎摩啊 ，Spider-Man 都有三个唔同嘅演员做过嘅，起码有三个啦，即系咁讲。呢一套戏咧，佢三个都搬晒翻嚟，三个都搬晒翻， 咁咪有三个 Spider-Man 咪咯？ 好啦，咁佢个剧情咧，嗱，我开始剧透啦，有少少就系话咧。Doctor Strange 咧喺念咒语之间咧整错咗，于是咧嗰个咩时间空间咧就打开咗个门，咁咧三套曾经即系三个唔同嘅演员咧 join 埋一齐， 哦，即系三个平行时空嘅人嘅话， 走埋同 一个时 空，咁都几得意嘅呢个位，因为嗱、你睇第一套系嗰、那个，第二套系呢一个，第三套系而家呢一套呢一个啦，会走埋一齐做咩咧？咁样正派喺呢个时空门入咗嚟啦，邪派。入曬嚟，即係呢以前佢哋打過嗰啲所有壞人，全部入曬嚟。咁咧變大集會啦，即係三個 Spider-Man 打以前出現過嘅咩 Sandman 啦。如果大家有睇啦，咩個人會變咗沙，變咗啲沙 Sandman。另外有個電魔啦，另外有個 沙人同埋電魔， 所有啦，即係總之以前佢打死過嘅、出現過嘅壞人都翻翻曬嚟。咁就大集會咯，三個打五個咁嗰啲咁咯。咁、我就覺得好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一班人喺度打嚟打去，打嚟打去咁樣。咁啊， 除咗打有冇其他嘢噶？ 唔打咯，除咗打之外就係唔打咯。 因為你係敵人嚟噶嘛，嗰啲 冇乜。嗱、其實以前好睇就因為第一。嗰、那個嗰啲壞人，你覺得好新鮮啊嘛！哇，個人突然間變咗啲沙喎 ，from 跌咗落地，跟住起翻身又變翻個人，即係你覺得呢啲好新鮮。但係你啲壞人嘅 gimmick 都已經玩過曬㗎啦，咩電魔啊、Sandman 睇過曬㗎啦，同埋好似你話齋，除咗打之外冇咩其他線咯喎。嗱、以前 Spider-Man 都仲有愛情線嘅。系咪？佢有个女主角噶嘛 ？Spider-Man 即系蜘蛛侠啊嘛， 系啊， 咁嗰个啊嘛， 佢都有个女，有个女仔佢中意。 我有睇有其中有一集嘅就系、佢倒转同佢 kiss 啊嘛， 系、 跟住之后嗰个已经成为经典啦。 嗰、那个系第一个咯。 嗰集几好睇啊！嗰集我觉得有啲人性、 但系嗰个 Spider-Man 而家出翻嚟咧，你会觉得有少少 老 叔 feel 啦，系、因为 咁多年咯， 一定嘅啦，嗬。 咁大家中唔中意睇呢一类打嚟打去嘅咧？咁如果你觉得、哇好嘢，三个打五个好睇，咁就好睇咯。但系如果你觉得系有少少好似马书豪话真系松散啊，个情节有啲松散，因为都系讲佢三个人打嗰啲坏人咯。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咧，一定最后都系正义必胜噶啦吓。咁、主要睇个过程系点样安排 嘅 啫。 但我谂都开心嘅，若果啲 Marvel 迷系嘛？ 系嘅， 系咯，因为你三代唔同嘅 Spider-Man 全部都结合， 系呢 个 几得意，系啊，即系三个唔同年代或者唔同嘅电影里边嘅人都出现翻喺呢套戏里，咁呢一个位系几得意嘅， 系咯，即系你007啫嘛，系咪？三个唔同嘅 generation 嘅007，佢都可能出现晒咁样， 咁系几得意， 跟住嗰啲帮女郎全部出现， 哇，正， 由第一代开始， 喺呢个年纪， 第一代开始嗰啲， 点睇咧？ 阿嫲，你边位？咪帮女郎咯。 我 做嘅时候， 红色荣耀个，你唔认得我嗱，你个衰仔 啊！啊，翻嚟继续有阿李婆同阿小强介绍。 好， 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 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藏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目。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同行或独活都不怯懦，分开了吗？仍可等某天约你过，这里塌了灯相破，随天发地堕。 给缺席的人唱首歌，我哋有呢首冯允谦嘅歌曲，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 好啦，到我要介绍嘅咧就原先今朝早咧就话阿 Master Ma 咧问我就话，诶、哎、你会教啲咩？即系你会大家介绍啲咩嘅时候咧？ 系啊、 哎、，Master Ma 佢好劲啊！咁咧就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咧想介绍一套嘅电影嘅、嗯，但系点知我突然间谂起个就，咦唔系、啊？上个礼拜咧我睇咗两集呢一个嘅就系电视剧、啊，而家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风魔嘅，我觉得应该要讲讲、 嗯啊， 因为我未睇晒、嗯，我系谂住我就睇晒嘅时候先同大家。喺度介绍，但我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啦、 嗯， 因为佢哋真系好犀利。里面嘅两位男主角嘅基本上而家真系已经非常非常之红，佢哋又会系搞嗰啲嘅网上见面会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必须应该要同大家要讲讲。 好啊， 呢一套系泰国嘅电视剧， 泰国电视剧 叫做《黑帮少爷爱上我》，嗯、其实系比较另类一啲嘅，因为佢系一个泰国嘅 BL 剧。系、嗯、啦，咁其实你都明白噶啦。 我知道。 咁里面其实个故事系讲咩咧？咁两位嘅男主角咧就系、是、叫做阿 Ken 啦，同埋阿 Porsche 嘅。咁啊，讲紧阿 Ken 咧就系、是、一个黑道家族嘅一个二少爷。咁因为咧佢嗰个身份咧特殊嘅关系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候佢都会遭受一啲嘅就系敌人佢哋嘅即系可能系追杀啊，或者系一啲暗算啊等等嘅。喺一次嘅大逃亡嘅第一集嚟嘅咋吓？喺、嗯、第一次嘅大逃亡里面嘅话咧，去到后巷嗰度，即系以为系走投无路，点不知就因为咁样嘅咧，就遇上咗。呢、这、一個叫做阿 Porsche， 佢就係喺一啲嘅娛樂場所嗰度兼職嘅大學生嚟嘅，咁、嗯、就因為咁樣嘅喺佢嘅掩護之下咧，就成功逃脱咗，咁啊就係敵人嘅追殺。咁咧其實講翻呢個阿 Porsche 咧，佢就係同個弟弟咧就相依為命嘅，但係佢個叔叔咧亦都因為嘅就係話即係借落啲錢啊咁樣，都係嗰啲咁嘅情節啦。咁、嗯、所以咧就走投無路啦。咁啊，為咗去解救咗阿 Ken 之外嘅話咧，亦都被阿 Ken 嘅敵人咧就係窮追不捨啊！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阿 Ken 就會覺得啊，都好多謝佢，嗰一次就係因為佢嘅話可以解救到，所以咧就希望可以揾佢咧就係做自己嘅保鏢。咁當然啦。 近身嘅保镖，咁一位嘅就系、是、即系加道嘅二少爷，咁另外一位嘅就系即系喺呢个娱乐场所度兼职嘅大学生，咁啊两个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两人嘅关系就发生咗一啲好微妙嘅转变啦。里面其实好坦白讲，我觉得有啲港剧嘅感觉嘅、 嗯， 所以咧就系、是、你应该系好容易能够追到，同埋好容易消化。咁啊当然啦，讲泰文啦，咁啊但系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嘅就系、是、两位嘅男主角实在太可口啦。 嗯，太靓仔， 好口靓仔，我只系用可口嚟形容，即系呢个又靓，嗰、那个又靓，咁啊里面亦都会有一啲嘅就系爱情动作啦，有真真正正嘅动作啦，亦都有一啲黑帮嘅一啲电影，又或者系即系电视剧嘅元素啦。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要嘅，尤其是系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嘅女孩子啊，又或者系女士啊，你要嘅嘢其实都已经有晒噶啦， 即系俾晒你， 俾晒你啊，系啊，甚至有突啊。尤其是係當兩個男主角佢哋一啲即係比較親熱嘅情節咧，你睇到嘅你直頭覺得 哇 沸騰啊， 攞命啊，你明唔明啊？咁、其實就我覺得我睇咗兩集啦，我就會覺得其實都。你唔好理佢里面嘅嗰啲即系剧情啦。 嗯。 啊，净系好多时候我都系觉得，因为就系睇佢哋两个，你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 系噶，有时净系睇啲男演员、女演员。 你哋会唔会咁噶？即系会噶， 即 系 所谓自 P。 嗱，我最近咪介绍嗰套叫《非常律师》嘅、 啊， 其实我就唔系因为佢靓与唔靓，我系欣赏佢嘅演技。即系据闻咧，即系对唔住讲少少啫。幕后花絮就系佢本来推噶嘛，佢冇乜信心演一个自闭症啊嘛。咁、后来即系经过一年，嗰、那个剧组等佢一年，停 send 劇本俾佢，你再考慮啦。咁、後嚟一年後佢先接，咁我就係欣賞佢嘅演技係演得好出色咯。 係，咁其實講翻話，即係呢一套嘅劇啦，其實而家譬如喺泰國，又或者係有好多地方咧，好多呢啲類型嘅即係 BL 劇啊，或者係唔同嘅一啲即係嘅題材嘅呢啲咁嘅電影咧，原來係好受歡迎嘅。 百花齊放正啊！ 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係咁樣嘅、 泰國啲電視越嚟越好睇。 唔單止話佢嘅其實如果係泰國最先大家留意嘅係乜嘢？广告、你有冇留意？其实讲真系好多年前、 可能一分钟啊、两分钟嗰啲长广告咧，好正，嗰啲创意好正。 我 系 傻瓜到嗰阵时候会成日都会去泰国啦，有时嘅就完全唔明佢讲乜，但系我都会专登嘅就去睇佢哋嘅广告啊，佢哋嘅构思啊， 各样各样 嘢。唔单止系 touching， 我觉得佢哋系好 creative。 系， 有时候有啲好好笑啊！你耐唔耐嘅话，你会喺一啲平台嗰度，你会睇到嘅就系话，你一路睇到佢卖咩咧？佢卖咩咧？ 到 最 尾 嘅 时 候，冇错，你又会有一种叮， 即系就算你唔识泰文，你都知佢想讲。 估到嘅，估到嘅。 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好成功嘅，由佢哋嘅广告啦，跟住佢就系电影啦，电影就 系 鬼电影啦。我觉得佢哋嘅鬼电影又系唔知点解会有一种好恐怖嘅感觉嘅，系其他嘅地方。 佢有一套鬼妻系好好笑，但系都好惊。有一套鬼妻。 即系我觉得等于佢就系泰国嘅鬼电影，好似系日本嘅鬼电影，佢总系有一啲元素系佢自己先至能够拍得到嘅、我觉得佢好成功啦。有一套唔系鬼妻系嘛，影相嘅咧。 我记得， 我觉得嗰套 我知道你 讲边 套，佢嗰套好似系改编，有一套英文嘅。好似系外国改咗佢啊，系啊，系咪讲身边 唔好睇噶啦？之后就 系啦， 系咪改咗之后佢一定唔好睇嘅？ 嗰个女人仲坐喺佢个副脊噶嘛？ 系咪好恐怖？ 我一讲都 冇感动。嗰个真系好恐怖。咁所以我觉得嚟到而家我从来冇谂过要睇佢哋嘅电视剧嘅。咁但系因为呢一套剧咧，实在系引嚟太多人嘅谈论，所以我就走去攞嚟睇嘅话，我觉得嘅就系可以不妨望一望，系啦。咁而且嘅就系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就系其实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话，都已经开始嘅就系、是唔同类型嘅呢啲咁样嘅表演咧，佢哋都好犀利咯。例如韩国佢哋嘅娱乐事业啊，我谂泰国应该系另外一个冒起嘅一个新嘅地方。 异军突起，好，今日我介绍呢一套咧，哇，原来瑞你就不同嘅意见，我觉得好正。我依家介绍呢套咧就系港产片，叫《幻爱》，其实系讲紧一两年前嘅电影嚟嘅。呢、这、一个《幻爱》，我点解会突然间留意到咧？就系、是、因为我发现书展咧有一个作者咧就将呢个《幻爱》咧改咗做小说，咁其中系 highlight 咗呢个作者，呢、这个作者叫做蒋晓薇，系一位女士嚟嘅，咁。是有了電影才再有這個小說出書的，而這個導演呢，他其實這個故事呢，他在十多年前已經拍了，他叫做《樓上傳來的歌聲》，是講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因為我看資料呢又說他是思覺失調又或者是精神分裂，我現在未搞得清楚，總之是個精神有問題的人，他原來都想得到愛情，這個男仔叫劉俊謙， 呢、這個男仔咧，我發覺我好中意佢嘅演技，佢喺呢一個梅艷芳咧，佢係演張國榮嗰個角色嘅。咁而呢個女仔咧，佢亦都係科班出身，即係讀演藝學院啦，跟住又去咗其他地方去做戲啊等等。個女仔我都覺得演得好好，其實好簡單嘅故事，就講一個男仔喺有一日突然間見到有一個精神病患嘅女士，突然間喺條街嗰度剝曬啲衫，個個人咧就淨係掛影相，執執執執。呢個時候有個女仔跑出嚟，去俾啲衫披住佢。而呢個男主角叫阿樂咧，又走出嚟去維護佢。從此阿樂就以為呢一個女仔，佢就叫佢做欣欣，就開始拍拖。其實呢個欣欣唔存在嘅。我覺得個故事咧幾特別，幾好睇。後來當然有個女仔出現啦，而呢個女仔咧係一個心理學家嚟嘅，佢本身都有好多背景故事嘅，佢同佢媽媽嘅關係啦，又或者佢同好多男士都好隨便嘅一啲嘅生活。咁到底呢兩個人可唔可以走埋一齊咧？呢個女仔有冇為呢個男仔放棄佢嘅事業咧？因為佢想做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咁佢又要喺大學啊寫論文等等等等嘅。咁我自己幾喜歡呢套電影嘅，因為我覺得佢兩個鐘頭咧睇得我一個愛情片，因為冇相熟嘅演員，第一個就係阿爆姐。咁但我睇上嚟咧好舒服，我聽到阿鬱鬱你好似話麻麻地喎，係咪？定你有不同嘅意見啊？ 我唔係太喜歡佢講故事嘅方法，即係個電影裡面講故事嘅方法。我睇完之後，我就會覺得 OK 啦。唔係話個故事唔好，個故事係好嘅。但係嘅就係無奈，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有少少混亂咗嘅就係幾時係佢視覺失調嘅時候嘅幻。我就最怕呢啲啦。 係啊， 幾時係真嘅？幾時係佢諗出嚟嘅咧？我就會覺得有啲混亂咯，我覺得混亂嘅。 嗱，其實唔混亂嘅，佢自己諗嗰個 create 嗰個人咧，就叫做欣欣。真實嗰個女仔咧， 唔 係 我哋嗰個欣欣啊， 唔係 Austin 啊， 係即係電影裏面個男仔幻想出嚟嗰個女仔咧，就叫欣欣。而喺現實真係個電影裏面嘅現實嗰個女仔咧，叫葉蘭，清晰嘅。咁我覺得啊，幾好睇。如果一個愛情故事，一個講一男一女純粹。又友誼啊！到底佢最後佢哋可唔可以走埋一齊咧？咁就係啦，大家有興趣。 但我反而會中意嘅就係佢探討嘅嗰個問題係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嘅，就是、一個思覺失調嘅人嘅話，其實佢都想愛嘅，係嘛？即係同埋我就覺得喺連續佢其實基本上都有幾套嘅電影嘅話，都係探討一啲比較少人會講嘅嘢，例如嘅就係叔叔啦。其實都係嗰段時間一齊爆出嚟嘅，例如萬愛啦。佢關心嘅都係一啲大家會比較少講嘅話題咯。 同埋咧呢套戏咧，我发现个男仔同女仔，我觉得真系几好睇。 跟住女仔 吓，女仔同埋咧，我会觉得哇，原来港产片咧，即系除咗古天乐之外咧，原来仲有咁多新演员咧，我就觉得咦，真系几唔错咯。 好多谢晒吓。好啦，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就会有片段人间最后半小时。另外咧，十二点后就会有。 淑女关注组 关注乜嘢啊？ 今日一阵间嘅话就会同 YoYo 佢会真身出现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啊！ 咩呢罐啦？ 正啦、啊！ 呢一排咧，我哋最关注可能系咪即系个天气有关嘅？ 冇错，都系同嗰啲可能系消暑啊，大家要饮啲水啊。咁啊，当然佢亦都会话俾我哋听有啲咩嘅汤水啊，或者有啲咩嘅茶饮啊。喺呢段时间嘅话，好简单， 真系 自己都可以搞得到嘅嘢吓。 冇错冇错吓。好啦，咁啊，翻嚟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就话 YoYo 啦，同埋系阿 Sarah 啦。嘅淑女关注组嘅，今日天气阳光充沛，酷热，今晚天色良好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咧，到下个礼拜初咧，哇，个太阳伯伯咧，好勤力啊，日日翻工啊， 去到八月啦，起码、 啊、持续晴朗啊，未来数天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新界尤其是嗰啲住得远嗰啲啊，李丽瑞嗰啲啦吓，再高两三度， 冇事， 再醒多几度俾你， 唔紧要。 OK， 好啦，先睇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啦，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冇人去啦！ 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呢个系中国航天员首次喺在轨进入科学实验舱之后，将会按计划开展组合体姿态融合控制、小机械臂爬行同大小臂组合测试等在轨工作，亦利用问天。舱的气压舱和小机械臂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 文天實驗艙在凌晨3時13分成功對接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整個過程歷時大約13小時。天氣概況，受副熱帶高壓脊支配，華南普遍晴朗和酷熱，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陽光充沛和酷熱，今晚天色良好，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初持續酷熱晴朗，未來兩三日市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者以上，新界再高兩三度。日嘅氣温33度，相對濕度62%，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0点，下跌168点，总成交47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下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7点，跌116点。部分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0.98元，下跌一毫二。腾讯控股324.6元，跌7.4元。阿里巴巴99.85元，跌2.25元。美团186.1元。跌5.6元，理想汽车132.6元，跌9元，药明生物77.3元，跌4.55元，比亚迪股份279.6元，跌5.8元，南方恒生科技4.46仙六，跌8仙6，小鹏汽车95.6元，跌7.6元，恒生中国企业71.82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9，英镑9.413，瑞士法郎8.15，澳元5.423，加元6.073，新西兰元4.895，欧元8.0144，每百日元对港元5.7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2点，下跌202点。港金报16,170元，比上日收市上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94美元，卖出1,72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坏车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埋咗路肩啦，就冇咗行车线，咁但系仲系车多，龙尾就接近圆洲仔啊，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坏车咧就已经系移埋一边，咁就冇咗行车线，但系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圆洲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偏方向粉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梨木树村三座、葵涌葵兴村兴福楼、观塘翠屏南村翠荣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葵涌丽景纪律部队宿舍二座、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屯门康德花园一座、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11座、葵涌石梨二村石荣楼、葵涌安任村封任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清一清佢。 其實我真係最驚啲人啊，嗬，著露背裝，但係咧自己又唔係好睇到， 係 後 邊 一粒粒啲瘡瘡啊。 我之前試過就係前幾年啊，個背脊就係好多瘡瘡咧，就係飲咗木瓜同埋南瓜嘅湯咧。 就冇晒啦， 之后冇晒喎， 咁奇， 我唔知点解咁神奇喎、啊。但木瓜同南瓜对皮肤都系好噶嘛。 咁你就 系 木瓜煲南瓜， 唔系木瓜排骨汤，同埋呢个嘅南瓜排骨汤。 我成日想饮木瓜汤啊！ 你够啦，你唔使啦，你 够大啦 ，OK 啦啫， 个肚腩仔。 但系咪真系得噶？ 得喎，我嗰排唔知做乜事，真系饮完之后觉得。 木瓜同埋南瓜，系啦，大家不妨可以试下。 冇错， 如果你真系背脊嘅时候咧，要好似马家姐咁样，咪要着大啤啤， 咁 先叫大露 背脊啊！ 佢自己俾我睇噶，咁所以就可以食呢啲啦。 系啦， 好啦，今日要讲紧消暑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需要讲多啲。我哋曾经冇谂过嘅就系话咧，你而家睇到而家系34度啊， 好辛苦。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去到33度，你已经觉得嗰阵哇死啦，热到要甩皮啦，系咪？ 前两日星期六23号仲要大暑。大暑即系全年最热嗰日，36度定35度嗰日， 我住喺新界嘅话，其实基本上我真系发觉，其实基本上系33度、34度、35度、36度都系一样， 好辛苦。你又夸张啦，咁热都唔开冷气。 唔系啊，我会坚持噶， 依家系啊。 但你又咁样，今日好开心咧，就系有另外有一位嘅听众，我同我讲，佢就话如果你喺屋企嗰度真系坚持唔开冷气咧，仲可以喺嗰啲药房嗰度咧买一支嘢，系类似系一啲譬如可能薄荷嘅嘢嚟嘅，喷喺你件衫度。冇錯， 嗰啲好興 嘅。冇錯，佢話其實嗰件覺得好好嘅，其實我已經有 了。係啊，即係我唔記得咗地嘅，不過有時 乸地嘅，但係千祈唔 咯。 冇錯，唔好就係直接噴落皮膚度嚇， 噴落 你件衫度，尤其是係背脊，佢係即刻會發涼嘅，咁啊會成個人都涼好多。又或者係泰國嗰只爽身粉，都係好有用嘅。冇錯，佢遇到水嘅時候咧，佢就會發涼嘅。 有啲人 涼一陣， 退熱貼咯。 啊， 貼喺條頸背或者額頭咁樣。 你講得非常好。 即係譬如喺地盤工作嘅工友真係太辛苦。 啊，我建議大家真係 要 咁樣做， 用啲退熱貼貼喺個身咧，就會涼啲咯。你不能夠成條濕毛巾搭喺身又辛苦， 又 所以退熱貼，我覺得。地盤工友可以嘗試用一用， 冇錯。以上我哋講嘅就係啲消暑嘅好方法啦。馬家姐咧，馬家姐你會點啊？ 除曬衫兩塊咯， 但唔係貼喺嗰度喎， 圓形定花形？有冇呢啲？ 佢跌咗雨貼， 有冇呢啲？ 我哋講退熱貼喎， 我搞錯啦！ 你搞錯，你唔好亂貼啊！ 我家姐嚟搞事係嘛？ 係啊， 踩場。 OK， 嗱，咁其實當然我哋有講緊一啲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消暑啦。咁其實你有啲咩嘢嘅話都可以咧，就係講清楚俾我哋知嘅，就係話即係嚟緊咧。當然我哋起碼都要等一個月啦，先至叫做係冇咁熱啦，係咪？ 8月23處暑， 係啦， 因為咧。点解放暑假呢、香港呢通常都是七月头啊至八月尾放暑假的嘛。 嗯、 因为今年的香港的即是今年的小暑就七月七号啦。 嗯、 至到处暑呢就是8月23号。通常就是这些时间呢就放暑假，但今年疫情的关系就得两个礼拜放暑假，好像过多一两个礼拜才有暑假放。 放 本地那些本地那些学校啊。我两个仔国际就放咗啦， 系咯，因为有 六月尾都放咗啦， 嗯， 系咯， 嗯， 但系本地疫情关系咧，之前又停咗课咧， 嗯， 所以依家佢哋都要翻学咯，所以啲注意补充水分， 冇错。除咗水之外嘅话，其实有冇啲乜嘢嘅食嘢咧，我哋需要系要注意。 譬如你 啲咩啊， 你真系想去行山啊，或者做运动嗰啲咧，你又唔想饮嗰啲高糖分嗰啲电解水咧， 唔得嘅， 即系你10-10蚊一樽嗰啲，其实你最好咧就饮啲天然嗰啲电。电解质嗰啲椰青嗰啲，补充翻你嘅电解质。 椰青有电解质嘅咩？ 系啊，好天然。 我真唔知。 通常做完运动啲人都会饮椰青去补充翻咯。即系如果想天然啲，譬如你唔想饮嗰啲补 X 嘅嗰啲咧，就可以。 嗰啲其实糖分系高嘅， 系啊， 系 啊， 会肥。 所以天然啲饮椰青、椰黄嗰啲都好。 O K， 系啦，仲有啲食啲咩嘢咧？譬如可能 西瓜， 哦，西瓜真系最消暑嘅。 菠萝嗰啲啊。 芒果菠萝会太细 啊！你唔好唔系狂食啊嘛，系咯，适量饮食咯。 嗯、 譬如你隔日食咯，即系譬如你个身体即系太湿热就唔好食咁多，皮肤痕有啲朋友又唔好食咁多咯。 嗯、 但系佢系帮助便秘好好嘅芒果同菠萝。 好多同埋依家當做喎， 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其實你同我講過嘅，你就話如果你飲得水唔夠多啊，又或者係其實如果係呢一段咁嘅時間嘅話咧，唔單止頭先我哋都要睇個節目裡面有講過，譬如可能你會口乾啊，個人會見攰啊，同埋成日都覺得好辛苦，個人好掹疹啊咁樣。 濕啊，因為你又成日開冷氣咧，廿四小時喺屋企差唔多開冷氣，你啲寒氣入咗體咧就成咗濕啊。 嗯， 所以你點解要煲啲去濕湯、去濕茶就係咁解咯？成日都話夏天要去濕、去濕，就係咁解咯。 就因為咁。 冇錯啦， 咁其實你就話即係適當地嘅就可以食翻一啲嘅芒果啦，或者係食翻一啲嘅菠蘿 啦。 之外嘅話咧，又仲有啲咩嘢都會想同我哋大家講下？ 就大暑啦，因為我哋前兩日到咗大暑，但係即係雖然好熱嘅天氣，你唔好飲太凍嘅嘢，會好傷脾胃啊。 嗯， 你飲啲即係譬如叫你揾啲飲啲暖嘅嘢就好難啊，太辛苦。 室温咯， 室温咯，係咯，即係唔好狂灌咗啲凍嘢飲咯。 嗯， 即係一熱一凍咁樣衝落個身咧，個脾胃都好傷咯。咁你飲啲温。暖啲啊，温熱啲啊，同埋室温啲嘅嘢就比較養生啲咯，係啦。同埋依家我哋會介紹一個湯水俾大家， 嗯，非常好啊嚇。嗱，其實你話講開話，即係有啲咩嘢你係應該要有啲嘅習慣上面嘅嘢咧，我自己補充一下啦。原來咧有啲咁嘅時間咧，譬如可能講緊係太熱咧，唔好食嘢食得太快。同埋唔好食得太饱，因为其实正如你所讲嘅就呢一段时间系应该会令到大家个胃口系冇咁好嘅，但系如果你食得太饱或食得太快嘅话咧，亦都系伤脾胃同埋伤你自己嘅消化系统嘅。另外仲有咧就 系 有好得意，有冇听人哋讲过话喺呢一段时间其实可以适当地，如果系得嘅话，食少少辣嘅嘢。 系啊， 系啊，食少少辣嘅嘢， 飙啲汗出嚟。 系啊，咦，马家姐似乎喺呢方面有啲心得喎。 我冇嘅， 因为你自己太辣系咪？ 我巴辣， 冇错，嗰只好辣啦。咁啊，因为咧，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譬如好可能嘅东南亚啲好热嘅国家，佢哋嘅菜肴里面嘅话咧，其实都会加一啲辣椒喺里面嘅。其实就可以将佢发散你喺里面嗰度咧 trap 住咗嘅一啲热啊。咁啊，当然啦，食完嘅时候你会有啲咩方有啲乜嘢嘅效果咧？就你会。即刻飙汗啦， 飙耳油啊， 飙耳油， 都甜， 你冇嘅咩？ 真系有啲人食热油， 食辣嘅嘢，我有啲朋友话哇，飙汗飙耳，只耳仔啲耳油都飙埋佢，真系 滴出嚟啊！ 真系唔 会 啦，咦？咦？咁啊，唔好嘥啦，系咪？攞嚟搽面包， 攞嚟俾阿马家姐搽面包， 都系牛油咁 啲正嘢入嚟啊！ 好核突啦！咁其实佢就话可以食一啲辣啲嘅嘢嘅话咧，就即系唔系太辣啦吓，可以搵嚟咧就可以散发你自己咧喺身里面嗰啲热气 湿啊热 系啊， 同埋维他命 C 都好丰富嘅辣椒， 维他命 C 瘦到。就 係 咯， 啊嚇， 係咯。 嗱，除咗辣椒之外嘅話，其實維他命 C 嘅話喺呢段時間你可以補充啦，可以食苦瓜， 係啊，菠蘿頭先芒果都好豐富。 冇錯，咁樣嘅話喺呢一啲咁熱嘅日子裡面嘅話咧，都係需要多少少。 但係咧，處暑即係八月廿三號之後咧，就唔好食咁多煎炸啦、燒烤同埋辛辣嘅嘢，因為處暑咧即係介乎。過咗個夏天嚟緊秋天咁解， 係 咁咧，到時咧下晝咧都仍然好熱，但係早晚咧就會涼咯。所以大家記住八月廿三帶件外套出街， 係唔係㗎？真係咁靚嘅， 係啊， 就真係喺嗰日。 同埋其實依家又熱又凍，都應該帶啲外套出街， 因為個冷氣冷氣 攝親咁 啊。係啊，我好唔舒服， 病唔好啊。 係啊，因為你喺出邊嗰度哇熱啦啦34度，但你入去一啲有冷氣嘅地方嘅話，突然之間就有成6-7度嘅，係啊。真係會好唔舒服㗎，即係成個人硬曬。 同埋學你話齋，頭先喺屋企有時廚房冇冷氣，咁啊走出嚟個廳一熱一凍都好危， 都已經好辛苦啦。好啦，咁啊除咗之外嘅話咧，咁當然啦，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方法嘅話咧，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好少少嘅。即係例如嘅，仲有就係用濕毛巾去降温啦。係 咯， 係咪？頭先你所講啦， 噴面啦，學你話齋， 係咪啊？ 我有時同個仔咧，譬如去玩啦，去主題公園嗰啲，熱到真係冇話遮頭咧，我會帶定一樽水咧，細細樽。水咧，得閒就噴下頭、噴下面、降下温咯。 呢個真係非常好， 真唔得太熱啦。同埋食多啲水果蔬菜。 係，另外仲有一樣嘢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呢段時候可以食綠豆。 綠豆 嘅譬如可能係綠豆沙，又或者就係將我哋整一啲即綠豆可以食到嘅嘢嘅話，你可以係清熱消暑嘅。咁至於頭先阿 Yoyo 有提過嘅，就比可能西瓜嘅話咧，其實佢係解渴同埋利尿嘅。 食多啲瓜啊，係 啦， 苦瓜、水瓜， 冇錯， 煲多啲湯， 煲啲湯啦，可能冬瓜嘅話就真係。完全唔需要介绍啦，根本就系夏天应该要嘢啦。 但系一阵就会介绍， 冇错。咁所以我哋要先休息一阵，一阵间会翻嚟嘅话，就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话，究竟今日哇， 今日呢一个汤好好饮啊， 好饮啊， 系啦，我哋卖个关子先啦，一阵间翻嚟嘅话会同大家去睇下我哋嘅熟女关注组今日教大家煲一个汤，等下大家笑试一下嘅。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就话听首歌仔先啊。 担忧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止昨日甜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于我心窝。啊啊，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天高大一家。Oh, oh, 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从晨唱快的经过，世界永不一动。 沙拉姐悠柔主理， 系啊，嫁得出去梗系好啦， 冇错， 系啊， 唔俾笑话我听啊， 我冇，我都系，我都系，我同你一齐，你梳起唔嫁噶嘛，你唔系梳起咩？ 我有 boyfriend， 你咪自咁自梳女都可以有 boyfriend 噶系嘛？ 得唔得噶？ 我谂应该 OK 嘅。好啦，咁而家我哋会讲开嘅就系话消暑啦。咁而家你即刻教大家嘅就系煲一个汤啦噃。今日呢个汤系 冬瓜莲蓬薏米排骨汤。 你好似煲过俾我饮，但你冇莲蓬喎。 哎呀，唔会俾你食噶嘛，夹起晒啦啲渣，俾啲精华你饮同埋食嘅啫嘛。 小气 系咯， 我系 最多系佢啊，俾啲嘢食 好啦， 下次你俾两个莲蓬 好啊，系啊，真系系啦。嗱，讲一讲材料先好嘛。嗱，灰冬瓜一斤，要买灰冬瓜，即系啲皮咧有少少白色毛喺度嗰啲咧。 但你翻去要清理啊吓， 系啦，翻去 要 用 散一散， 系啦，散一散佢，因为嗰啲去湿系去得劲啲嘅。 系， 咁咧一定要连埋皮煲先会去湿就去得好啲啦。同埋新鲜嘅莲蓬，如果你买到莲蓬咧，喺啲菜档嗰度买到就买新鲜嘅。咁莲蓬入边咧有啲绿色一粒粒咧，好似挤暗疮咁挤出嚟嗰啲咧，就系莲子嚟嘅。 哦， 绿色你要。用少少搣开佢就系白色嘅莲子嚟嘅，好好味，比起你喺中药材店买嗰啲干身莲子咧，系唔同口感嘅，软糯啲好好味。 OK， 咁咧系啦，咁啊莲蓬有去湿嘅功效啦，同埋咧如果 攞嚟煲湯煲茶咧，就可以預防糖尿病。 嗯， 係啦。咁咧，生熟薏米各半碗啦。生薏米可以白鍋炒一炒，炒到金黃色咧就冇咁寒涼。係。咁咧就係排骨頭啦。 嗯哼， 好唔好啊？ 明㗎啦，醃六個鐘。 冇錯，兩湯匙嘅鹽，醃兩個鐘排骨頭一斤。OK， 好好味，唔使點豉油。果皮一片，浸軟咗去囊。系啦，咁好容易咧，将所有材料洗干净啦。 系， 咁咧莲蓬咧用热水要浸佢五至十分钟。 嗯 浸到佢咧啲涩味啊，你揸一揸干水去浸完热水，浸五至十分钟之后，用冻水洗一洗，揸到佢个莲蓬咧系冇晒啡色咧，咁、 okay. 个汤就唔会有苦涩味。 嗯， 咁啲莲子咧去咗绿色嘅外皮嘅衣咧，咁就攞啲莲子出嚟，你可以去心或者唔去心嘅、 嗯， 因为莲子心咧有可以去心火啊。 嗯， 系啦，饮咗可以清心火，系啦，但有少少苦涩嘅。 嗯 你可以去一半，唔去一半咯。咁全部材料洗干净咁煲佢一个半钟就 O K 噶啦。 哇， 系啊， 跟住又有好好味嘅呢一个咸嘅排骨头， 咸猪骨。临尾嗰一个钟先放排骨头落去， 嗯哼，就唔会有嗰啲飘零走晒出嚟啦， 唔会飘零烟飘出嚟。 再次多谢晒多谢晒悠悠，今日同我哋讲咗呢一个非常之好味嘅汤水，自己试下咯噃吓，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十月十九号发表首份施政报告，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邀请公众发表意见。市民可以由今日起在施政报告网站或者施政报告公众咨询社交网页专页留言。亦都可以透過電郵、電話同埋傳真提交意見。李家超話：佢嘅施政理念係以民為本，同時強調以結果為目標，為市民做實事。佢會就選舉承諾同埋社會關心嘅議題提出具體措施，提升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力，紓解民困。李家超同管治團隊將會到社區探訪市民，同不同界別代表吸納市民意見。政府亦都會舉辦約三十場諮詢會，聽取立法會議員、不同界別代表同埋市民對施政報告嘅意見同埋建議。今日起有102的士會以試辦形式為抵港人士提供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嘅自費接載服務，以縮短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嘅時間。乘客需要按標繳付車費同埋其他適用嘅附加費，例如隧道同埋行李費。服務時間由每日早上八點至到第二日凌晨兩點。抵港人士可以喺完成入境手續同埋認領行李之後，通知入境大堂嘅工作人員，並按指示前往乘搭指定檢疫酒店嘅的士所在嘅位置候車同埋上車。指定檢疫酒店的士只會接載抵港人士由機場前往指定檢疫酒店，的士會在車身顯眼的位置張貼特定標記，乘客必須使用後排座位。酷熱天氣持續，港九請力員工會副主席胡啟榮說，近日到泳池和泳灘的市民增加，亦都多了懷疑出現中暑不適求助。胡啟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有些市民在海灘飲酒，意識模糊之下，有時中暑亦都不知道，亦都有市民在好熱大量出汗照落水，如果流失水分之下游泳，亦都有機會頭暈遇力。勞聯副主席譚金蓮在同一節目說，今年早在六月已經有在戶外工作的工人出現頭暈和熱到嘔的情況。他認為中暑亦都會對腦部或者器官造成影響，應該納入職業病保障工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說，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在早上10:03成功開啟問天實驗艙艙門，順利進入問天實驗艙。這個是中國航天員首次在軌進入科學實驗艙。之後將按計劃開展組合體姿態融合控制、小機械臂爬行和大小臂組合測試等在軌工作，並利用問天艙和氣閘艙和小機械臂進行航天員出艙活動。問天實驗艙在凌晨3:13

有咗，你未陀定啊！你明唔明啊？真系三个月啊，起码啦，即系更加要小心。我粒金酸，金酸，你知唔知啊？嗱，我买咗啲书俾你，得闲睇下，嗱，解下闷啊，乖女啦吓，屋企啲家头细务啊，交晒俾我同阿仔做得啦，知唔知啊？ 多谢奶奶，咁多书嘅， 赢啊，啲赢嚟噶， 啲赢啊，如何培养天才儿童？啊！如何赢在起跑线？多元智能的秘密。 哎呀！ 考进名校的一百个秘诀。奶奶啊，咁快睇呢啲啊！ 快呀！慢啊，女。 慢。 我有啲 friend 啊，啲新抱啊，系未验到有 B B 已经开始睇啦，咪书啊，知道嘛？真系。仲有呢树有一沓表格。 咩嚟噶？ 你啊，得闲有空同我填咗佢。 幼稚园面试班 系呀，我听日帮你攞去交噶啦。 咁快？小音乐家培训班啊， 嗯， 小律师口才通识班，嗯，啊，奶奶啊，但系， 诶，我知道你想讲咩，家嫂，你想问我使唔使咁早报名啊嘛，系咪啊？ 系咯。 有乜嘢叫做赢在起跑线？咪就系喺起跑线之前已经赢咗啦。 哦， 就系人哋都未出力，你已经出尽力啦。 哦， 咁咪就赢咯，你明唔明啊？你啲后生女真系唔明噶啦。 系。 点啊 ？What talking about what？ 倾紧乜嘢啊？ 边个嚟噶？ 倾紧乜嘢啊？ 你老公。 老嘢啊！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出嚟啱啦。哎呀，真系我有嘢要同你讲。 啊哈 ？What 乜啊？ 我。找了风水先生，即是那些 Wind Water Mr. Wind Water，来看过，他就说现在家里的布局啊，对粒金酸不好啊，老爷。 OK， 那你那想怎样 啊？ Well， first of all， 那电视卡数做什么事啊？是不是见头晕啊？那电视的 television放出嚟嗰啲光啊，会产生啲唔好嘅磁场、mm-hmm. magnet， 你知道嘛？ Uh-huh. 我哋要将佢调转嚟摆。 嗯哼， 个 mon 对住埲墙。 mon 对住墙 ，how？ 呢啲就叫做 come on 啊 ，come on！ 你担张凳仔过去电视机同墙之间嗰度夹啊，啤、uh-huh. 一啤佢，明白吗？吓、啊，咁仲有 啊？ 以后屋企啊咩啫？未讲完，真系。以后在屋企唔准睇 horse racing。 点解啊 ？Why？ What？ 你听埋我讲。Because 师傅 said that B B 系属马嘅 ，year of horse。所以若果老嘢你喺屋企睇嗰啲赛马、horse racing 就会冲啦， 本命咁样嚟冲啊！啲马嚟冲先，冲嚟直路冲住个。 Shut up！ 唔系啩？咁你啲有只马仔嗰个名牌手袋？快啲抌咗佢啦！ 诶，你系专登嚟到激我 make me angry 噶？ 算啦算啦，唔好咁样啦，老爷你够钟食药啦，你又无端端变鬼佬， 搵人推佢出去晒下太阳。 我哋再倾啦，好唔好啊？老爷奶奶啊， 真系啊， 唔好为呢啲事嘈 鬼 气 啊！哎呀，你估我想嘈咩？家嫂家阵啊，鬼叫佢咁衰啊！叫我抌晒啲名牌袋都唔关事， 系 佢嗰啲赛马关事嘛？ 系 你够叫我唔好睇赛马啦。What's the difference？ 咁热闹嘅，倾紧咩啊？我翻嚟啦，翻嚟啦，吓吓。 系啊，好热啊！你冲个凉先啦。 系啊，周身汗啊！好啊，好啊，好啊！我而家冲凉啦，吓。 阿仔。 吓。 Stop！ Stop！ 做咩啊？ 唔好行住。 做咩咁认真？你个样咁认真嘅吓？咩事？ 梗系认真啦，关乎我粒金酸嘅安危噃。 安危？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咩事啊？ 由今晚开始，你同你阿爸瞓。 吓？ 系，我同家嫂瞓。 吓？点解要调转瞓觉啊？ 即系衰仔衰仔 吓， 系画公仔仲画出肠嘅、真系 咩咩啊咩肠？ 阿妈惊你夜晚瞓下觉啊闷啊啊，走去搞住晒啊家嫂啊，瞓唔到觉。 咁我搞住自己个老婆，都系我老婆啫。 你傻嘅，你傻，你傻嘅、啊，你听阿妈讲，依家里边有个细嘅呢阵。你一阵整亲咁点算啊？ 阿妈， 整亲个金酸啊，唔系你啊！ 我都惊我你嘅。我问过医生噶啦，佢话只要就住，唔好扎亲个肚就得噶啦。人哋个个都系咁噶 ，B B 喺个肚 都可以继续过夫妇生活噶。医生话， 医生话得，阿妈话 no way， 唔得，打咩？打咩一齐瞓？啊，咁你听阿医生讲定听阿妈讲？你讲啊，你讲 啊。我唔想同佢瞓啊！你咁肥 咩啊？ 个人几乎成 咗咩啊？ 唔系，我讲紧又冇嘢，你冇理由听到噶。 家嫂，你唔使担心，我同你一齐瞓唔等于同你妈铺嘛？我都惊整亲粒金砖，我瞓地下 吓。 啊，总之啊，你啊小心，夜晚去厕所啊，唔好踩到我就得噶啦。 唔系咧，但系妈咁长时 间，唔好啦，唔好但系啦，总之一句到尾啊。生仔大过天，家嫂，我而家要读十样嘢过你听，哇，好长，我唞啖气啊！喺呢十个月里边，以下呢十样嘢啊，一定唔可以，唔可以做。 十样嘢咁多咩啊？ 哎呀，咪少咯仔，拎重嘢打咩？坐长途车打咩？挨夜打咩？桑拿。 喂阿老豆啊，咁点算啊？佢咁样又唔得，咁又唔得， 系啊，变麻烦啦，我唔生咯。 仲好讲，早知咁麻烦，我就唔娶佢啦。 吓，咁而家即系点啊？ 而家我哋个头 wet 咗，都要挨落去。 唉，我今晚一定瞓唔着啦。 咁又唔使咁惊，阿妈唔系同你瞓，佢瞓地下啫。 你有冇听过嗰啲鼻鼾声啊？十级地震咁样噶。 我听得多啦。Your turn， 今晚轮到你。 我仲惨啦，未来十个月寂寞难耐啊，真系。 仲未读完噶，揽药打咩，行慢打咩，跑步打咩，茶子甲打咩，减肥。打咩？好 ，finish complete。你哋啊，一个二个记住。总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辛苦啲，最紧要嗰粒金酸健健康康、肥肥喊咩？即系喊衰晒，肥肥白白出晒，知唔知认阿妈啦？ 知道。 今日咧戏剧嘅嘢梗系有少夸张嘅，咁但系咧即系讲到即系如果啲妈妈们咧未来妈妈咧即系有咗 B B 啦吓，验到有 B B 啦嘅时候咧，系咪有好多嘢唔做得嘅咧？咁样样嗬，系咪啊？我哋今日咧即系熟女关注组咧，不如我哋整多个延伸咧，就问下即系人哋妈咪啦，即系你仲记唔记得即系当你第一个 B B 即系怀住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呢样唔得，好惊 老人家有冇道理？ 系啊，唔可以喺张床又剪指甲嗰啲啊！ 嗱，剪指甲都 唔得， 系嘛？你要听过，真 系啦，唔可以钉嘢啦，譬如喺墙度钉啲嘢啦，你唔可以剪指甲，唔可以有剪刀啊，诸如此类啦。嗱，呢啲咧，其实头先戏里边嗰啲咧就唔系，反而戏里边嗰啲就唔系全迷信嚟嘅。戏里边嗰啲，譬如话唔可以由我都唔记得减肥唔可以 行埋，我净系记得， 我知你成日 行埋稳定咗都得嘅，但系我冇。即通常都会， 因为呢啲一般父母实会问医生嘅，爸爸妈妈实会问嘅，系咪实会问？咁通常医生就会有啲好似头先咪建议啦。总之你就住唔好扎亲个肚就得噶啦。你 系 咪听到类似？ 系可以嘅，但系系咯。 仲有啲乜嘢唔做得？ 系食得咯，尽量都系唔好食嗰啲咩海鲜啊。 海鲜 都唔食得， 惊湿热啊嘛。 哦， 系啊，惊个 B B 有。 因为你食嘅嘢就去咗 B B 个肚噶啦。你食乜嘢佢食？但我又冇听过唔食得好。 又话唔食得虾蟹，惊毒啊、湿啊嗰啲啊，系啊，惊 B B 皮肤唔好咯。同埋 有啲 又话发羊吊啊，食咗羊肉嗰啲咧， 系咪噶？ 好多呢啲噶。点 啊？食有发羊吊啊？ 好多呢啲咁唔食又冇嘢，咁咪唔食咯。 咁即系小强个妈咪食好多乌龟啊？ 水鱼 唔系啊，唔系 灵高， 系妈咪睇得太多赛马，睇得太多赛马。 你听日即刻收律师信，大兄。一系你就 呢个系个问题嚟噶， 系呢个 系个问题嚟噶， 你问你有冇 啊？哦 ，OK， 嗱有啲就一定，有啲咧就一定唔得嘅，譬如吸烟、饮酒啊、夜瞓 啊、 夜瞓啊、饮茶咪都唔得噶。 饮茶同咖啡都唔好咯， 咖啡都唔得嘅，系咪啊？ 浓茶啲茶刺激， 所以啲 妈妈 咪 话 咯，有时咧即系为咗 B B 咧，嗰几个月真系乜嘢都好戒晒， 咁直到 几 时啊？ 饮得唔食？ 咁你生完又要坐月又唔得噶， 坐月都唔 坐月啲浓茶咖啡因咁， 你 喂 人奶 喎， 系喎， 系啊， 咁咪要食木瓜， 咁咪几好咯，食啊变咗 朱古 力，系啊，木瓜系噶， 木瓜， 木瓜煲鱼汤， 系 咪啊？人哋 上奶啊嘛， 花生嗰啲系上奶。 所以你唔知咧，啊，所以 啤翻个出嚟咯，强强快啲，今晚快， 可能有嘅，你唔知 晒。 阿强强副计咧，要搞佢。 O K 嘅，男人八十岁都仲得嘅，一百岁都得嘅。 唔系正常嘅计系得嘅。 系啊， 系啦，咁但系 可能乌龟啲精子比较慢游， 因为 下个月先游到去。 笑你啊！ 佢托咗乌龟速递， 系啊， 讲笑嘅戴翻头盔先，依家出律师信俾我。乌 龟细啊，话你 戴翻头盔， 唔系咁鬼细啊！好啦，多谢晒，咁啊，下一个礼拜又会有 Yoyo 同我哋又再吓讲下啲，叫嗰啲咩 熟女 嘅 关注嘅嘢， 东西吓。OK， 好 ，thank you， 多谢晒 Yoyo， 拜拜， 拜拜。